问台湾之际，台湾军方表示，多架解放军空军战机，包括歼十一、歼十战斗机，上昼短暂飞越台海中线。军方以地面防空飞弹全程监控，第一时间广播警告，并且运用空中侦巡兵力强势驱离。台湾的空军司令部批评解放军军机刻意侵扰和破坏台海现况的行为，严重破坏区域安全和稳定，强调台湾当局充分掌握台海周边海空域动态，针对敌情变化都能够妥善应处，维护领土安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地区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本港下午酷热，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4度左右。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在釜山以西大约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50公里，横过朝鲜半岛，并且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同时，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东沙以东大约21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福建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间中有骤雨和雷暴，随后几日骤雨减少。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 72%，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77点，跌154点，总成交金额1,352.8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79点，升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57点，升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02蚊，跌25.5；阿里巴巴242.4，跌6.8；美团点评223蚊，升6毫。中芯国际27.8，跌2.1；港交所374蚊，跌7.4；银河娱乐56.7，升3蚊；中国建材12.4，跌1.12；中国平安82蚊，升5仙；小米集团15.14，跌3毫；比亚迪电子31蚊，跌2.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10.137，瑞士法郎8.467，澳元5.55，加元5.794，新西兰元5.113，欧元9.1266。每百日元对港元7.31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937。港金现价报18,790蚊，跌2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34.55美元，卖出2,035.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方面，在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牛头角定富街，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车多繁忙，龙尾窝打路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富山道因为爆水管，而家富山道去富山村方向近住平定道的慢线仍然是封闭，经过的朋友请留意翻现场的交通指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太古城桥底去柴湾、朗平路朗平村去朗平，同埋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最后揸车嘅朋友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58，而听朝嘅日出时间就系早上嘅5:59。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呢一个钟头呢，我哋集中返今日大家喺电视上见到嘅影像啦，就係有百几二百个警员呢就係入咗去一传媒嘅大楼度搜查。咁事源呢就係一传媒嘅创办人黎智英呢同埋佢嘅集团营运嘅总裁啦，仲包括佢嘅两个仔呢，就今朝早呢係被捕㗎。咁被捕嘅呢总共呢就有今朝早有七个人。咁亦都係第一次呢就警方係引用国安法之中嘅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嘅呢个罪名呢係去拘捕佢接受调查㗎。咁被拘捕嘅大阪警署接受调查嘅人呢就包括一传媒嘅创办人黎智英啦，集团嘅营运总裁、财务嘅总裁周达权嘅，咁佢哋两个咧都系被指咧系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同埋咧串谋欺诈。咁另外黎智英嘅次子第二个仔黎耀恩咧，亦都系被指咧系因为勾结外国势力嘅罪名咧而被拘捕接受调查嘅。咁另外仲有几个人啦，包括一传媒集团嘅行政总裁张剑雄，同埋行政总监黄伟强，负责动画嘅总经理吴达光，仲有咧就系黎智英嘅长子啦。佢哋係涉嫌咧係串谋欺诈被拘捕嘅。咁今次咧就係即係第一次係警方係引用国安法啦，係勾结外国势力嘅罪名咧係拘捕人嘅。而啱啱啦，大家听到新闻啦，就有另一单嘅消息，就係再多两个人係被拘捕嘅。咁呢两个人咧就据讲咧就係同黎智英一案係冇关嘅。咁呢两个人咧就係分别係民间组织，係一个叫做香港故事嘅成员啦，李宇轩，咁就话佢涉嫌洗黑钱同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而另一人呢就係学民思潮成员李宗泽，就涉嫌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嘅。咁详情暂时就未有嘅。咁呢啲都系最新发展嘅消息。而今日呢就警方就有百几两百人呢系去到一传媒嘅采访室啦，佢嘅一传媒嘅大楼里边咧，系搜集证物嘅。咁当中咧，佢哋就话有法庭搜令，咁就去到记者嘅一啲台面度咧，系喺度睇嘢啦。咁另外咧，就系带同咗黎智英咧，就系翻去办公室里边咧，系搜查啦。咁警方就话咧，总共咧就系喺呢单案里边咧，就系拘捕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等七人，攞走咗25箱嘅证物，而多个传媒工会，包括香港记者协会，包括一传媒工会咧，就认为警方嘅行动系侵犯记者嘅私隐，同埋即系漠视搜查新闻材料嘅限制啦。咁啊喺记者嘅办公室里边喺度搜查啦。咁而记协咧就亦都形容咧呢个系即系警察咁样去入去一间传媒机构度搜查咧，系第三世界嘅景象。好啦，咁大家对于今日发生嘅事有啲乜嘢意见呢？今日黎智英被捕同埋搜查一传媒有啲咩意见，打电话嚟1872311。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8月10号，警方以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及串谋欺诈等罪拘捕包括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佢两名儿子以及多名高层。大批警员亦进入一传媒总部搜查，检走大量证物。警方国家安全处高级警司李桂华： 今次咧就因为系一间传媒机构，我哋恐防咧入边咧系会有一啲嘅新闻材料咧可能咧牵涉其中啦。我同我警司咧都喺度咧做咗一个初步嘅审查嘅。主要的目的咧就系话咧睇下边啲嘅单位、边啲嘅部门咧，我哋系唔可以去搜嘅，例如系编采啊。例如是記者那些呢，有很大機會有這個新聞材料的話，那我們就不會去那裡搜查了。 記協主席楊建興形容警方做法是白色恐怖，嚴重摧毀香港新聞自由。 相當震驚，相當之恐怖的。有一些第三世界地方可能有出現過，那些地方打壓傳媒，沒有新聞自由，沒有想過香港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11点，香港电台顾问委员会工作小组召开会议，主席陈建强话：会上向广播处长提出多项涉及投诉机制的建议。 希望广播处长适当的时候咧，系面对公众、面对媒体，直接去回答多啲有关于港台的事务，因为作为总编辑，佢系会最掌握，同埋佢系理解成件事。 11点半，工联会代表同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会面。 建议政府推出健康码以恢复经济，相信政府会保护个人私隐。立法会议员麦美娟： 特区政府在处理很多嘅个人嘅资料的时候，都有一个守则噶啦。如果认为咧话健康码就会透露私隐，咁点解大家觉得申请10,000元嘅时候又冇问题呢？其实咧，我觉得系同样一个政府去处理啲私隐嘅问题啊嘛。 四点半。本港新增6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67宗是本地个案。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在电话里面有一传媒工会发言人林伟聪，林伟聪你好啊。 好，你好。 咁我想问下咧，嗱，而家警方喺一传媒大楼嘅搜查行动咧，你所知道而家系去到一个咩阶段？佢哋走咗未啊？ 应该走咗啦，因为我讲翻我自己本身，我唔系今日唔系 office 嘅，其实我同好多同事一样，因为疫情关系咧，work from home， 咁所以咧就都系同大家睇住我哋自己嗰个苹果 Facebook Live， 即系了解住件事咁样。咁但系啱啱个 live 完咗，我谂佢哋应该啱啱离开咗。 系嗱，咁你見到啦，就係警方就話咧，佢哋嚟搜查咧，就係因為黎智英嘅辦公室就喺你哋嘅編採部門裏邊嘅，所以要入去新聞部裏邊搜查，情況係點咧？ 嗱、其實咧，今朝佢哋9:10入到嚟嘅時候咧，嗰、那個信息係好混亂嘅，亦都係好唔清晰嘅。咁我哋嘅總編輯就在場，咁但係喺佢同埋啲律師都未睇到嗰份搜查令之前咧。啲警員咧已經係喺我哋編採部記者嘅即係嗰啲台嗰度咧，左抄右抄噶啦。嗱，即係唔係講緊阿黎生個 office 喎，係周圍喺編採部嗰啲台嗰度抄緊嘢。咁當時即係我哋總編輯就當然即刻提出反對啦。喂，你未俾我睇過個搜查令，你唔可以抄住。咁但係當時啲警員冇理到佢嘅。咁就繼續掂，繼續呢度揭下嗰度揭下，去到後來啦，真係攞到嗰個搜查令，先至見到原來寫到明，係唔包括所有嘅新聞材料嘅。咁你而家睇翻轉頭，咁當日即係當初嗰啲警員一上到嚟就抄嗰個行動咧，明顯其實就超出咗個搜查令容許佢哋可以做嘅嘢。 警方嗰个回应咧，都似乎就系话，咁佢都要睇下嗰啲材料系同新闻有冇关，或者系佢哋要揾嘅嘢，佢哋大概有咁嘅意思。 我哋就觉得呢个讲法咧，其实就非常之唔合理嘅。我哋个 office 咧系虽然系一层好大嘅，即系一层啦，但系我哋每一个 area 咧都有清晰嘅标示啊，呢度系咩部门，嗰度系咩部门嘅。所以当警员去到嗰个位嘅时候咧，系冇可能唔知道自己身处于编采部，冇可能唔知道自己身处于呢度系财经，嗰度系港文，系好清晰嘅。咁所以咧，单行佢喺编采部，佢喺港文，佢喺财经，其实已经系足够嘅资料，令到佢相信台面上面嘅嘢系会系新闻资料。其实已经唔应该掂啦。咁所以佢话仲要揭下先至知道系边啲系新闻材料，边度系编采部咧？呢、這个讲法完全唔合理嘅，我哋觉得。 咁而家呢係苹果日报啊或者一传媒嘅其他员工个工作嘅情况係点啊，你知唔知道？ 头先呢就当警方仲喺入面嘅时候呢，就我哋係好困难嘅，我知道。因为呢佢係拉封锁线成个好大嘅 area 去好大嘅范围呢就封锁咗。譬如在蘋果日報我們的辦公室二樓的時候呢，它包括我們港文編採部全部封曬的。那我們的同事採訪主任都要跟他爭論一大餐，包括跟李桂華本人才可以有個別同事入回去。那另外三樓四樓其他我們集團其他刊物包括一周刊呢，甚至是一搜查的時候呢整層封了這樣。那其實當時就對我們是有就是自己的影響的。那不過呢就我們因為很多因為我哋咁啱 work from home 啦，因為我哋好多在家工作，我哋好多嘢係可以喺辦公室以外，我哋繼續進行嘅，即係採訪啊，我哋寫稿可以繼續。咁而家時間都上早啦，都下晝5:00，我相信聽日報紙亦都唔會有問題。 係，即係而家嘅講法係聽日報紙係照出噶嘛，係嘛？ 冇错，冇错。 嗯，咁你哋想象中，其实我谂系咪好多嘅一传媒嘅员工咧，有啲人嘅讲法话都预咗有今日噶啦。咁你自己点样睇啊？ 我哋有心理准备嘅。咁始终国安法要成立，即系要立国安法第一日，我都讲，即系好多人都讲话黎生会系即系拘捕名单，即系榜上有名啦，仲要好前嗰只添啦。咁所以我哋都即系有一个咁嘅心理准备啦。咁但系就唔代表话我哋认同佢今日呢个做法，或者系觉得佢所做嘅嘢合理啦。事实上，即系佢今日连基本跟足程序、跟足搜查令去做嘢呢一点都做唔到。咁所以我哋系即系工会系强烈谴责警方今日嗰个行为，同埋认为系即系好严重损害咗新闻自由。 咁嗱，你哋譬如话都可能都唔少人嘅讲法话，黎智英都系即系国安法通过之后嘅一个好大嘅目标人物啦。咁譬如你哋记者喺采访啊，平时处理啲新闻资料嘅时候，有冇一啲特别嘅新加嘅一啲做法啊？ 我哋应该咁讲，我哋有预期到会有一个风险啦。咁我哋系有即係加強到一啲嘅保安，或者我哋覺得應該做嘅保安係有做到嘅。咁詳細我就唔方便講係即係啲咩措施啦。但我哋係即係盡翻我哋即係做傳媒嘅責任咧，我哋應該做嘅保安係有做到的。 咁嗱，國安法之下咧，仲即係警方有其他嘅權力啦，譬如話一啲嫌疑犯咧，系可以，譬如话冻结佢哋嘅资产啊，咁你哋会唔会担心成个集团嘅运作会受影响啊？ 嗱，讲真，如果话完全冇担心就一定假嘅，咁但系咧，好似其实因为国安法嗰个写法，将佢嘅权力实在写得太阔，其实好多嘢咧担心都担心唔嚟，即系唔系话你担心或者系你有啲咩功夫做到就可以阻止到。咁變咗我哋好多同事嘅心態，我相信都係緊守崗位，即係應該做嘅就繼續做，做到冇得做為止啦。 好，咁而家你哋嘅同事咧，有冇人話即係都對於前路有啲比較擔心嘅情況？ 今日因為始終我哋冇辦法同曬所有同事傾啦。咁但係我感覺到就係今日就唔係一個擔心嘅。即係嗰個氣氛咯，我覺得反而大家就即係面對一個咁樣嘅即係打壓，反而大家就更加覺得應該要堅守崗位啦。咁我如果擔心，可能之前已經擔心咗，喺7月1號、6月30號已經擔心咗，但係今日面對呢個打壓，我就感覺同時就反而係更加希望緊守崗位。 咁工會準備會如何去跟進呢件事？ 咁我而家都係因為啱啱先至即警察啱啱先走嘅，我諗好多嘢都仲要再了解，包括究竟佢實際上攞咗啲乜嘢，係咪真係完全冇掂過新聞材料呢？咁我哋呢啲我哋都要盡量去爭取了解翻，我哋先知道可以點樣有啲咩可以做咯下一步。 刚才讲到就系有啲乜嘢系攞走咗啦，你自己所知咧，其实嗰25箱证物里边咧，有啲讲法又话会包括咗一啲电脑啊，甚至一啲慈善基金嘅资料啊，你所知系有啲乜嘢？ 佢入过嘅部门咧就真系好多嘅，据我所知咧，就系包括人事部、会计部、慈善基金、IT。曾經要求過開 server 嘅櫃，有啲 sales 嘅電腦似乎都拎走咗咁樣。咁因為好似香港佢 call 即係佢封鎖曬成個範圍入邊組，我拎出嚟嗰陣時一箱箱，實際係啲乜嘢咧，我都唔係好掌握。咁但係可以知道就係佢涉獵好廣泛啊，咩部門都有，亦都係。即系咩资料亦都有机会拎到咯， 系好啊，好，唔该晒你，咁留意住最新嘅情况啦。林伟聪，唔该晒，系林伟聪咧就系一传媒工会嘅发言人啦。咁嗱，今日咧就一传媒嘅股价咧就 非常之特別嘅變化。咁嗱，由於咧一傳媒咧，其實過去好多年咧都一路蝕緊錢嘅。過去五年咧就已經總共蝕咗19亿啦。冇幾耐之前公布舊年嘅業績咧，係收入咧就按年跌咗11%，而虧損咧就比較去年咧就係再擴大至咧就係4亿1500万。咁所以咧，佢哋嘅股价咧，其实已经系跌得好残噶啦。咁琴日嘅收市价咧系9仙啊，系一个仙股嘅价钱啦。咁但系即系传出消息之后咧，跌咗少少之后咧，跟住就劲升嘅。咁嗱，到最高嘅时候咧，系升到4毫子嘅，即系话升咗成3倍有多。咁收市嘅时候咧，系2.5仙，咁亦都升咗。差唔多2倍嘅，咁个原因咧，相信就系因为有一啲嘅网上嘅红人啦，或者啲网民咧就建议人哋买入咁样作为一个支持嘅，咁结果咧就系股价系升咗唔少嘅，而苹果日报咧亦都宣布咧听日系会继续出纸，系一切运作系如常噶，大家有意见打电话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6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67宗属于本地感染，累计个案增加至4148宗。新增本地个案之中，22宗暂时未找到源头，45宗同早前的个案相关。其中33宗同家庭聚会或者朋友食饭有关。早前确诊的印佣同他同住上环建安商业大厦宿舍的3名印佣，以及1名曾经住在同一宿舍的印佣，亦都确诊。这个群组增加至5人确诊。另外，今日有3名确诊病人离世，累计55名新型肺炎病人离世。警方早上搜查一传媒集团将军澳总部，一度押解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到场调查3个多小时。警方话，截至下午4点，至少9人涉嫌干犯、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以及串谋欺诈等被捕。警方话，今朝早采取拘捕行动，9名被捕人全部是本地男子，年龄介乎23至72岁。警方话，行动仍然进行紧，唔排除更多人被捕。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罪被捕。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话，冇睇到相关报道。但是说中国是法治社会，既然通过香港的国安法，中央支持香港依法采取行动。在北京，外交部说已经就美国卫生部长阿泽访台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发言人赵立坚强调，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台官方往来，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美方所作所为严重违背在台湾问题上所作的承诺。他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布规定，停止和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接触，停止提升美台实质关系，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以免对中美重要领域合作和台海和平稳定造成严重伤害。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明日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间中有骤雨和雷暴，随后几日骤雨减少。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 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近入境事务大楼，西行就排到景隆街的了。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去湾仔之路亦都是多车，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只是收费广场比较多车。港岛路面方面就有些工程要提醒大家的。上环的摩利臣街因为有电车路轨重铺工程，摩利臣街北行即是海旁方向，近住干诺道中交界那里的右线暂时只给电车行，现时那里交通比较繁忙的。九龙方面，观塘道东行去油塘，裕民坊至到牛头角港铁站一段就多车。伟业街东行线去油塘方向都是交通繁忙的。伟业街东行近住敬业街一路去到丽业街段亦都是车多行车缓慢。尖沙咀的七咸道南部分路段爆水管，所以车辆临时禁止在七咸道南左转入去黑德道的。新界方面，火炭的禾寮坑路因为有工程，所有车辆禁止在禾寮坑路左转入去坳背湾街。安全车速报告有朗平路朗平村去朗平、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和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系啊，佢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佢仲同我哋班同事好合拍添。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的雇员，仲有更高津贴添。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 新聞回來繼續自由風，自由風。警方今早是拘捕了七個一傳媒的有關人士，其中包括創辦人黎智英，當中有三個人是警方認為他是勾结，怀疑佢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咧嘅理由咧系拘捕佢嘅，咁亦都系今朝早有百几两百个警员啦，去到喺将军澳工业村嘅一传媒大楼里边系搜查证物噶，带走咗25箱嘅证物。好啦，咁大家对于呢个新嘅发展有啲咩意见咧？国安法第一次系引用去指控人勾结外国势力啊，有咩意见打电话嚟18723111。电话里边有胡先生啊，胡生 啊，你好主持人， 请讲。 今日就系赤裸裸睇到即系究竟呢个港共嘅政权究竟系一个咩嘅政权啦，咩性质啦，即系佢有几仲有咩法治啦，咁出动咁多警察咩警示？这个去防疫嗰阵时又唔见有咁嘅警察，就算喺街嗰度，咁搵个警察都难啊！而家今日啊，佢又劳师动众啊，同埋咧嗱，今日嗰个李桂华啊，喂，法庭嘅首令讲明系唔可以掂嗰、那个佢自己噏噶，系唔可以掂嗰啲编辑啊、新闻、 新闻资料啦，唔系佢话要睇下先至知道系咪新闻资料嘛？ 哇，边有得睇啊？你睇咪即系乜嘢都俾你睇晒啦，系咪先？即系接触晒你攞晒啲嘢啦，系咪先？头先嗰个苹果已经讲咗，人哋已经分门别类，有晒清楚个界定，佢根本就知法犯法，警察不嬲而家，即系你睇到啲法庭新闻啊，嗰啲个案啊，嗰啲即系佢哋嘅庭讯，根本系全部破产噶啦吓。咁其实咪同埋嗰个即系发出法庭手令嗰个法官，其实都即系有啲问题咯，我觉得，即系你唔可以立乱咁样即系俾佢批出去咯。 啊，即係而家警察嗰個誠信同埋嗰個嚇佢做嘢嘅手法，即係佢對。有幾尊重法治，大家都即係有目共睹啦。 明白，多謝胡生嘅意見啦。咁其實即係法官發出手令咧，都據警方自己講啊，都喺裏邊都寫明咧，就係唔可以搜查啲新聞資料嘅嚇。咁、啊、好，跟住仲有黃先生，黃生你好，黃生 係兩， 係請講， 聽唔到，係聽唔到， 聽到聽到， 係有。咁我自己嘅睇法咧，就係話咧，我覺得今次政府做嘢好快脆。系啦，比過往任何一次事件都快出，系、 嗯、 啦，即系突然間可以出完搜查令，跟住去即刻拉人。咁我覺得我唔知道究竟係嗰個情況係點啦。咁首先我自己對黎智英個印象咧，其實由好變唔好嘅、 嗯。 我最初覺得《蘋果日報》咧係幾好睇嘅，其實、 嗯、 即係多元化嘅，有政治、有新聞、有娛樂，因為佢自己本身有動新聞咧，動新聞其實有好多即係材料都幾好睇。咁但係我自從黑暴之後咧，我就覺得佢個立場好偏頗啦，係、 嗯、 反政府為反政府而反政府。我已經冇睇《蘋果日報》好耐啦，加上佢又紙價又貴咗10蚊份而家。咁第二就係話，今次嘅黑暴事件裏面，我睇到某一啲嘅報道就係話，有啲外國嘅公司或者外國嘅人士係參與今次嘅黑暴事件。咁我唔知真定假，咁要政府個調查報告出嚟咗之後，先至知道究竟今次嘅黑暴事件裏面係咪牽涉到其他外國嘅公司勢力參與到今次黑暴事件。 冇調查喎、啊，政府 係咪冇調查唔得、啊？我覺得如果係嘅話，真係要成立調查嘅。 政府冇準備成立調查委員會，即係冇一個正式嘅調查，即係就算係都可能係警察自己查案咁查。 因為嗱、我覺得其實喺中間好冤枉啊，香港真係其實。受美國中公司受美國制裁香港某一啲嘅官員啦，同埋某一啲嘅公司啦，或者某一啲嘅生意啦，咁我覺得其實夾喺中間香港好冤枉。咁所以就係話，你如果唔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咧，我覺得查即一定要查出呢件事件，黑暴呢件事件咧係邊個搞出嚟？ 好，多謝。 見到黎智英咧，先生佢其實。我唔知佢系咪 咁。如果你问边个搞出嚟，咁林郑月娥都有份搞噶、那个逃犯条例。 反修例事件里面系，佢系始作俑者，可能俾人大家印象系始作俑者。咁但系佢冇杀人放火，佢亦都冇叫人士去做一啲唔好嘅行为。咁但系某一啲嘅激烈嘅市民出嚟啊，去破坏社会嘅秩序，去捣乱一啲嘅商店，去堵路，去放火，去甚至乎烧人，去掟死人。咁呢啲系嘛？系咪唔好嘅先？首先系犯一定系犯法，我知道。 好多谢黄生嘅意见啦。黄生话要应该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去调查咧，究竟有冇外国势力勾结香港人啊？好，电话里边仲有陈先生啊，陈生你好。 你好啊。 系，请讲。 我觉得其实大家应该唔好，点解咁激烈反应咧？点解会有咁多人扑出嚟话政府唔啱或者警察唔啱嘅咧？咁而家正正知识就系俾个机会，而家拘捕佢系涉嫌啫嘛。 嗯。 同埋正式嘅，如果系上庭嘅时候，正式机会俾个机会去澄清究竟佢系一个咩人咯，或者一传媒里边系咩系咩机构咯？咁点解啲记协啊，或者好多黄媒啊，个扑晒出嚟咧？未审先判咧？一定判点解一定系判就系警察拉错人咧？ 但是到时审咧，嗱，到时审嗰啲法官又是林郑月娥去指定嘅喎，嗰扎法官。 咁你喺香港生活，你一定信香港个制度噶啦。咁你冇话咁你一定要信咗制度噶。咁你冇话呢个法官放呢个人，呢个审呢个人，你质疑噶。佢有个咁嘅机 咁冇话一定要信嘅系嘛？ 系嘛？咁你唔系咁你系。咁你如果你唔信你咁你就无谓喺度生活啦。 唔系咁你个法官，譬如而家去审国安法嗰啲法官，又真系林郑月娥指派嘅，即系佢委任出嚟，然之后喺里边再拣嘅噃。 林郑月娥而家系特首嚟噶嘛？咁梗系佢委派啦，唔通系点啊？又再去民选过啊？ 咁梗係唔係佢委派？譬如其他嘅案唔係佢做噶嘛？ 美國即係大法官都係 Donald Trump 去選噶啦。 嗯， 任何國家都係咁嘅，都係元首去揀噶啦。點解會質疑香港呢？ 唉，嗱，你喺其他，你就算講美國咧，就算係Donald Trump 揀咧，咁另外都要經過國會啦，亦都要有，仲有下面有好多級法官咧，都係唔係佢揀噶嘛？ 咁一國兩制當然係一個好新嘅制度。 咁你用美國嚟做舉例啊嘛？ 咁咪攞做咁啊？你就一定係要咁。如果你唔係揀邊個揀啊？ 同埋你用美國嚟舉例，咁美國 啊， 咁你话唔系林郑啱边个拣啦？ 咁美国嘅特朗普咧都系民选选出嚟嘅。好多谢陈生嘅意见。电话里边仲有苏先生，苏生你好。 主持你好啊。 系 正话嗰位仁兄咧，我想驳佢几句。你话人哋扑出嚟啊？咁但係而家好明顯唔啱嘅人，你梗係撲出嚟㗎啦。如果唔撲出嚟，食一頭啖湯先啦。起碼拉咗黎智英扣留咗48小時喎，起碼係咪先？你明顯嘅嘢，人哋梗係撲出嚟，針對咗港府話佢先㗎啦嘛。呢、這個好正常㗎。嗱，今日港府咧假借國安法為名，港共政權今日為所欲為，全球都睇到今日啊，成朝新聞群警啊，200-300人出入蘋果做出咁嘅行為啊！呢、這個咧，世界關注嘅呢、這個新聞，真係奇景啊！見到拉賊啊、恐怖分子啊，都唔會有咁多差人去咁樣做啊！你拉咪拉咯，使唔使咁樣嘅方式去拉先？係咪先？ 唔係佢係拉咗嘅，咁嗰一下咧就係入去搜證，就係嗰差唔多百幾兩百個啦，都數唔到幾多啦嚇，就入去搜證。 係，你搜證都唔使用咁樣嘅高調啊嘛，差唔多將成間蘋果日報抄家咁滯，不如你趕曬啲人出去，將佢全部封曬啊！你咁样个行动咧，根本就一个意识形态扮嘢，想话俾香港人听嗱，你哋惊啊，唔好搞搞震啊，连我打呢个电话都唔够胆唔齐啊！嗱，我最后希望全球嘅民主国家立即制裁香港同埋大陆所有嘅狗官，全部制裁佢。根本香港人而家咁嘅环境咧，逼住我哋唔反抗都唔得啊！我哋要光复香港时代。 有啲人话咧，即系制裁反而系即系令到即系大家嘅斗争更加激烈吓。咁好多谢苏生嘅意见，我哋。一陣翻嚟咧，繼續傾呢個問題。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Hi,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eal again。有同學問蕭叔叔，拿石頭砸自己的腳，我哋英文可以點講咧？首先咧，呢個中文嘅。expression 咧，係蕭叔其實就唔係太中意，因為其實我哋有太多字，我覺得有幾個講法，我哋其實都可以取代，譬如引火自焚啊、自取其禍啊、作奸自博啊，咁嗰啲東西或者自掘墳墓啊，嗰啲其實都係類似咁嘅意思。咁我就唔中意太累贅，不過既然咁多人講咧，蕭叔今日都講一講，即係英文咧，我哋可以話 to shoot oneself in the foot， 即係自己攞住槍射自己嗰只腳。咁就 to shoot， 譬如我可以話 you're gonna shoot yourself in the foot，OK？、Okay? 你咁樣做咧，只會係引火自焚嘅啫 ，OK？ 咁就係 you're gonna shoot yourself in the foot。俾多個例句大家 ，you shoot yourself in the foot if you keep saying Uncle Sue is fat。如果你繼續話蕭叔肥咧，你咧咁咧就會係咎由自取，自取其禍啦。咁樣係啦，今日就講到呢度 ，Bye。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是在今朝的警方去到一传媒的大楼搜证的时候呢亦都有另一件即是同传媒采访有关的事件啦咁其中呢就是包括立场新闻香港电台香港独立媒体同埋美联社等的记者呢就一度被警方是拒绝进入采访区的。咁当时呢就是国安处的高级警司李桂华在度简介案件。咁点解佢哋唔入得去呢佢哋呢几个媒体呢即係都是有政府的一啲嘅采访证嘅。咁一般嚟讲呢以往嘅好多记者嘅采访嘅场合啦，一啲记者会啦，佢哋都系可以入去采访嘅。咁今次唔得嘅时候咧，警察公共关系科喺现场嘅讲法咧，就系话佢哋系要经过筛选，因为现场就并唔系好宽敞，咁啊只能够容纳少量传媒，咁咧就拣选一啲本地啦。規模較大，同埋喺過往警方行動中冇對警方帶嚟障礙同威脅嘅傳媒入內嘅嗱，咁啊呢個就係警方喺現場嘅一啲回覆啦。咁不過即係大家去過一傳媒大樓咧，都會知道咧，其實嗰度將軍澳工業區啦，你話地方唔夠或者地方太細咧，就似乎同即係現實就爭幾遠啦。因為一傳媒大樓出邊個空地啦，再加埋出邊條街，其實。 警察都封咗嘅，啊嗰度咧基本上就乜嘢都冇嘅，最多就係有好大嘅地方咁，所以警方嘅呢個講法咧，就似乎即係見到同即係現場嘅環境就好唔同啦。其實位就有嘅，不過咧就有部分嘅傳媒係冇得係去採訪嘅。好啦，電話裏邊有香港記者協會主席楊建興嘅，楊建興你好。 系你好，啱啱 嗱，你就形容为就今朝早即系百几两百个警察啦，都数唔到几多啦，就系入咗去传媒大，即系一传媒大楼，系一个第三世界嘅景象啊？点解咁讲咧？ 嗱，我都啱啱睇翻一啲相咧，就有张相喺佢大楼嗰度咧，即系有条楼梯咧，可能都有即系四五层楼咁高。 嗯， 咁咧一排咧都系即系蓝色衫、黑色衫、背心啊嘅警员，地下亦都系全部都系蓝色衫嘅一啲警员。嗯我都算係老鬼啦，傳媒咁我真係印象中咁多十年咧未見過喺香港出現過，咁反而即係過去我哋耐唔中都會睇到有啲地方其實傳媒同埋即係佢個政府，可能嗰個政府都可能係啲軍政府啊，或者係一啲即係極權嘅政府咧，佢哋對付傳媒嗰啲手法咧就真係好恐怖啊，即係隨意就去啲報館嗰度係搜查啊，即係攞走好多嘢啊咁樣嚇。 警方嗰個講法咧，嗱而家佢就話，警方就話佢係針對咧係去查黎智英嘅嘢，咁就唔係話要睇記者啲嘢嘅。咁但係咧，點解會嗨到或者望過記者啲嘢咧？就係都要分辨一下嗰啲係咪一啲採訪資料咁講。 嗱佢。佢點知道就佢，我諗係有啲片段都好清楚見到啦，即係一傳媒自己影翻出嚟。大家如果睇翻一啲片段咧，就會見到咧，就嗰啲警員好似係去咗佢自己屋企咁樣啊，即係隨意又行下，經過又揭下去望下。嗱呢啲我諗唔係我哋理解嘅一啲即係專業查案啦。如果佢話係針對黎智英先生，我諗佢有個辦公室。咁佢嘅嘢點會喺一啲即係普通員工個台面嗰度咧嚇？即係完全係唔合常理啊！唔合常理。佢黎智英個辦公室大極都好啦，都唔需要200人去睇啩，應該嚇。咁所以係完全係完全係唔合常理啊！本身嚇。 刚才都有听众就话啊，其实警察查案啫，咁而家法庭都未判佢系咪有罪，咁点解大家要扑出嚟反对咧？ 我谂第一，我谂媒体喺每个地方都系特别一啲即系自由社会，就好重视新闻自由。传媒系一个好重要，系佢系一个即系独立运作去监督。監察唔止政府下，其實啲有權有勢嘅咁變咗佢哋傳媒個工作去採訪，去有啲人敢於向傳媒講翻啲咩嘅事，佢哋知道佢哋同傳媒講嘅嘢咧，佢哋係會即係傳媒會幫佢保護下，會保護佢嘅，佢嘅資料，佢嘅提供嘅資料咧，唔會隨便即係俾到啲其他嘅人。咁而傳媒係作為一個機構，係作為一個每個地方啊，都嗰個獨立性係好重要嚇。我哋唔即係好多地方，我即係印象中真係冇話咁隨意咁樣一二百個執法部門嘅人咧去踩落一間報館嗰度，呢個係無論佢做在裏面做啲乜嘢，即係已經有啲地方可能係已經過咗界，甚至係唔係李桂華即係所講嘅，即係係完全冇掂到嗰啲嘢。個行動本身踩落一間報，即係一家報社嗰度，都已經係造成好壞嘅一個影響。我今日接咗好多啲國際媒體打嚟。我相信我相信一啲西方社會、國際社會對呢啲咁樣嘅對待對付一個傳媒機構咧，我諗佢哋都會覺得係好嚇人，亦都諗唔到香港會出現嚇。 即今日你係收到好多不同嘅國際媒體都係即係關注呢件事問你嘅回應。 喺現場，我落咗現場一陣啦，咁其實都已經有啲國際媒體喺度啦。咁期間過去幾個鐘頭，其實都好多國際媒體、澳門嘅、歐洲嘅、美國嘅，都好相當關注呢件事。咁當然啦，涉及黎智英一樣嘢。第二係 也落一間報館，我相信是任何媒體，無論個即係個取態係點樣，保守啲或者咩都好，都會覺得即係呢個係侵犯咗媒體嘅嚇。 嗯，我記得咧喺2004年嘅時候咧，有一單案咧就係只鮮科集團嘅造市案啦，係廉署咧就係一日都出咗成100人咧，就去到南華早報啊、蘋果日報、東方等七間報館去查嘅，同埋攞咗啲新聞材料嘅。咁當時咧就即係後來啦，就星島日報就向高院申請撤銷呢個搜查令，而法官咧當時係夏正民法官咧就話咧，即係警方廉署咁樣搜查理據不足啦，就後屘係撤銷咗個搜查令啦。嗱，當時咧即係發生呢件事嘅時候咧，我仲記得就係亦都記即係見到啦嚇，就係各大報館都不滿嘅，都覺得係即係咁樣做係唔啱嘅嚇。 嗱，我相信今次我未了解到即係其他啲媒體或者其他傳媒組織點樣睇啦。咁但係我所即係接觸嘅我所觀察嘅本身個法都已經即係相當大嘅問題啦，咁然後即係個執行細節，即係俾咗好大嘅權俾警方，究竟個法院仲有幾多權去即係做一個把關，去對一啲嘅警方嘅行動作多一啲嘅制約，存在好大嘅疑問。今次即係佢話嗰個即係手令究竟係點樣，係咪其實喺《國安法》之下或者嗰啲執行細節之下？法院其實係冇得即係冇得選擇嘅嚇，係咪咁樣咧？咁呢個我哋要再理解咧。咁但係大嗰個問題就好清楚㗎啦，法本身有問題，執法細節有問題，三就係冇制約。咁我哋見到即係今日就係、是警方就係做咗個示範，佢執法起嚟咧可以係咁恐怖嘅。 咁另一件事咧就係剛才都提過嘅，就係喺現場咧有幾間媒體啦，包括立場新聞啦、香港電台、香港獨立媒體同埋美聯社啦，都唔能夠去採訪李桂華嘅簡介嘅。咁嗱，嗰個原因咧，佢俾咗啲原因就係話，只係揀選一啲本地規模較大同埋喺過往行動冇對警方帶嚟障礙同威脅嘅傳媒入面，好似印象中係第一次咁講喎，係嘛？ 好荒謬嘅啲講法啊！其實好，即係警方佢哋做呢啲安排，係咪好似即係我搞一個派對嚇？你出名嘅或者我同你友好嘅，我就請你嚟咁樣嚇。冇可能係咁樣即係處理傳媒嘅。過去有曬有規有矩係一種如果係要做即係所謂集體採訪嘅話咧。就是抽籤㗎嘛，即係分幾類咁啦，大家即係知道曬嗰個遊戲規則，好公平嘅，咁抽咗就你抽唔到就唔好彩啦，抽咗入去咁其實你拍咗都要俾返曬其他啲人，咁而唔係今次咁樣地方細要限制一啲，我諗行家係接受嘅，但係即係喺揀選邊一啲入去嘅時候呢，你冇可能有一啲咁樣咁主觀同埋係一種好似獎賞、讚賞，其他唔俾入嘅咧，就係話你以前曳，唔俾你入去，即係冇可能咁樣做嘢。 我想問下其他即係政府部門有冇試過咁嘅理由去唔俾一啲即係佢哋都認可嘅記者入去採訪嘅？ 冇乜聽過嚇，我亦都令人好奇怪，就係即係竟然公開都咁樣講嚇。 系，同埋佢话 咁样讲系简直系即系荒谬，好荒谬嘅一样嘢吓。 吓，咁同埋佢警方话冇地方咧，我睇翻现场嗰个环境，其实嗰度系即系地方好大嘅。唔系室内嚟噶嘛，喺室外做噶嘛。 冇错，我其实落到去嘅时候，我都有同佢全部联络嗰方面，即系讲翻个情况。因为佢封嗰度咧，封得太远，即系一条街完全连个正门都睇唔到啊。其实唔好讲话里边啦，咁佢里边其实我相信，即系一传媒一定系有啲地方冇可能系安排唔到，系即系一啲嘅拍摄。咁我相信係一種佢哋而家即係逐層逐層咁樣區分一啲記者啦。咁即係由法法 發告票啊，以至於即係有啲人唔俾，一啲人唔俾入啊，然後再而家今啲再入啲嘅話咧，佢就再篩選多一層啊，咁樣嚇。 嗯，明白。好，唔該曬你，楊建興。唔該曬，楊建興係香港記者協會主席啊。咁我哋都問過警方啦，咁警方嘅回覆就話一直尊重新聞自由及傳媒採訪嘅權利。咁喺唔影響警方行動效能嘅情況下，會盡量便利傳媒現場採訪。咁剛才嗰個情況咧，警方就話已經喺行動封鎖區之外。俾传媒继续采访噶啦，咁啊为咗进一步提高行动嘅透明度咧，就特别安排咗部分传媒机构喺警方陪同之下就入咗去封锁区里边拍摄。咁不过咧，即系呢啲入咗去咧都系之后嘅事嚟噶啦。好啦，咁我哋听一节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嘅交通消息 ，Michael 首先讲单意外，亚皆老街去观塘方向近住洗衣街嘅交界有意外，咁现时一带交通咧比较挤塞噶，经过嘅朋友请留意翻现场嘅指示。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近北角政府合署，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嘅车龙排到油站。路面方面，喺九龙区观塘商贸区一带嘅交通嚟家非常繁忙嘅，包括开源道、红桃道同埋成业街等等嘅交通都系挤塞。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嘅车龙排到九龙湾港铁站，伟业街去油塘街附经业街至到常怡道都系挤塞。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币卖价：港元 7.75， 日元 106.05， 瑞士法郎 0.917， 加元 1.339， 人民币 6.975， 英镑对美元 1.304， 欧元对美元 1.176， 澳元对美元 0.71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59。 港金报18,790蚊，比上日收市跌27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2031.1美元，卖出2031.88美元。港汇指数106.1，无起跌。 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啦，喺九龙区歌和老街近住窝打路道交界，因为有意外啊，部分行车线受阻，交通有少少阻塞。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同埋忍让吓。歌和老街近住窝打路道交界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咁啊多车啲嘅。咁另外西贡公路近住濠涌段咧都系有意外，去西贡方向，咁啊而家龙尾排到去郑直之中学附近嘅。之前亚皆老街去观塘近住洗衣街嗰度咧曾经有意外事故，虽然清咗场，不过咧洗衣街近住亚皆老街段咧都系有少少挤塞噶。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车龙分别去到税务大楼同埋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仲有慢线去湾仔之路塞到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㗎。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尖沙咀线多车，龙尾就喺温思劳街附近嘅。咁啱啱收到啲新消息，咁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有意外，龙尾排到去常月道。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有意外，龙尾排到去常月道。咁继续啲隧道嘅龙尾，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排到去沙福道，龙翔道嘅龙尾就排到去蒲岗村道附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喺龙翔道桥面。咁啊，头先啱报过啦。咁啊，九龙区方面咧，伟业街东行啊，近住开源道回旋处因为有意外咧，塞到常月道。其实观塘区其他好多地方都系塞车噶。咁啊，伟业街就因为意外塞车啦。咁另外观塘道东行亦都系多车。咁啊，龙尾啊排到去东行线吓。咁啊，龙尾啊排到去呢一个九龙湾港铁站附近。观塘绕道东行近住码头照到验车中心咧，都系车多行车缓慢噶。钻石山嗰边嘅虎山道因为爆水管啊，咁啊去呢一个富山村方向，近住平定道慢线封闭，来往方向都系多车。安全车速报告有黄竹坑道葛亮红行人桥底去深水湾，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朗平路朗平村去朗平，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美国海军每两年在夏威夷举行一次环太平洋军演，今年押后去到本月中展开，原因是什么呢？那为什么今年中国未获邀请参加呢？马鼎盛、马恩赐和嘉宾许晶一起讲美军环太平洋军演排除中国。 今晚十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上班，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才有机会发挥得好的。 比较多讲是一国，不是讲高度自治，是不是九七年那样的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不去犯法不等于你不可以骂那条法例是不合理的。 反对没办法了，他始终是不喜欢，我们都没办法迁就。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枷锁，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自由的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句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呢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过度的强调自由呢就是一个自私的表现。 我们都要是开始呢是去适应一个新的常态。 我们每一个人做好我们应该做的事，这个是我们香港人的核心价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欧嘉伦，评论员林小鲁。 好，新聞翻嚟繼續自由風，自由風，林小魯你好啊， 歐嘉倫你好。 今日我哋即係呢個見到國安法嘅威力啦，咁啊第一次見到咧警方係引用國安法啦，就指一傳媒集團七個人啦當中拉了七個人，只有一據報就有三個就被指是勾結外國勢力，就要拘捕他，而家係調查緊佢哋嘅，當中就包括黎智英啊，點睇呢個新發展呢？ 我第一样嘢，我要真系问清楚，我哋自己都谂清楚嗱。究竟我哋即系今天拉嗰七个人，系咪全部都系一传媒集团嘅员工啊？一话关联人咧咁样。第二就系佢拉佢嘅时候咧，系咪针对一传媒集团本身嘅运作啊？因为针对呢七个人，做嘅嘢咧咁嗱。如果我哋咁听政府或者听警方讲嘅时候咧，就是佢針對咧，依七個人自己嘅唔同行為嘅，因為我就唔記得咗有幾位 咧。有三個啦，嗱，剛才講緊就係黎智英啦，同埋周達權就係集團嘅營運總裁兼財務嘅總裁，同埋咧黎智英嘅二仔啊。咁就而家嘅講法啦嚇，都係一啲報傳媒嘅報道啦，就係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同國安法有關嘅。咁另外嘅四個人咧就而家根據講法咧就係話串謀欺詐咁啦，欺詐啲乜嘢啊？暫時就未知道啦。咁不過咧即係有一啲傳媒嘅就攞翻以前咧就係東方日報就報道過嘅，咁就係話裏邊咧曾經即係一傳媒大樓咧有一啲嘅地方咧係愛嚟做啲公司秘書服務，咁嗰啲咧就係冇去即係正式註冊過嘅，咁亦都同將軍澳工業村嗰個土地用途嗰個契約咧係即係有差別嘅咁啦。嗱，咁呢個係之前有咁嘅報道，咁今次其中有幾個人咧係被控串謀或者係被調查串謀欺詐。是不是跟这件事有关呢？都未知道的，都未知道。 但譬如讲回勾结先，因为国安法始终是7月1号以后才是出台正式成立。7月1号以前的 即係個別人嘅講嘅嘢行為可以好出位，大家可能聽過。我哋究竟其實7月1號以後，依幾位人士講咗啲乜嘢，做咗啲乜嘢咧？依家其實大家未知嘅喎。 係可能唔知警察會唔會調查咗啲咩出嚟咯？ 係啊，咁嗱，今日咧即係發動嘅警力咧，亦都唔少啦，即係去到依個一傳媒集團同埋即係都好幾個地方啦。我喺傳媒中了解，包括即係嚟自佢屋企啦，或者係好似包括亦都佢嘅啲仔嘅一啲嘅 餐廳 嘅地點啦咁樣嚇。咁其他幾位可能都喺佢哋嘅屋企度拘捕佢哋嘅。 然之後就帶咗翻去黎智英又帶咗翻去佢嘅辦公室嗰度去搜證啦。 係啊，咁我諗即係喺個公眾嘅觀感嚟講咧，最震撼就係、是、哇，喺有成一兩百個警員咧去到一個傳媒機構嗰度咧就搜證喎咁樣。咁依樣嘢咧就好容易咧就會出到一個效果咧，就係係咪打壓緊新聞自由咧？係咪打壓緊個傳媒本身呢個行業咧？咁樣咁喺依度嚟講咧，就嗱我自己嘅睇法就我會分開嚟睇嘅，即係佢針對一啲有傳媒背景嘅人，佢做咗一啲行為，要去捉佢，同話我真係針對個傳媒本身嘅運作而去封殺一個傳媒，呢個兩樣嘢。但係有一樣嘢我就好唔舒服嘅咧，即係我即係睇住新聞照計都冇聽錯咧，就警方一位即係發言代表咧就解釋，即係點解某啲傳媒唔可以入場做採訪咧？那個我又真係好直接講，又幾荒謬嗰個講法，即係要講個傳媒嘅規模啊。甚至講話之前有冇阻礙過佢哋嘅妨礙過佢哋嘅工作啊？嗱，依啲線係幾時畫出嚟嘅？即係我唔知啊！我用一個不倫之比，係咪話我一個學生曾經曳過就唔可以上堂嘅咧？即係依個我又覺得真係幾奇怪嘅一個說法。 係即係剛才我哋訪問記協嘅主席啦，佢就好奇怪一講到出口嘅啦，而家係。即係你其實咧，即係以往咧，呢幾個傳媒咧都可以都係喺認可嘅嗰一群嘅政，即係叫做即係都可以去一啲記者會啊，或者一啲政府嘅活動都可以採訪嘅。但係今次就用咗呢個理由啦，係即係我印象中咧都好少聽，都未聽過，即係直接講到出口啊！ 依、這個即係我自己即係好想聽，即係警方進一步嘅解釋啦，係咪即係日後都係有個咁嘅參照啦？又話係即係今次好個別事件啦，又話真係如佢哋所說，開頭嘅時候嗰個場地係咁狹逼嚇、啊，即係放唔到咁多人入去咧咁，但係即係借用記協主席嗰個講法，即係咁樣公開講，我自己從觀感上面，我覺得係唔係容易接受一件事。 其實我哋都問咗警方嘅發言人嘅，咁其實我剛才都讀咗佢嘅回應噶啦，不過即係。通常呢啲回應睇完都唔係好理解佢講乜嘅，即係嗱佢嘅答覆咧就係話一向尊重新聞自由採訪權利啦，咁另外咧就係嗰個執法行動嘅時候咧已經喺行動封鎖區外邊俾傳媒繼續採訪噶啦，咁嗱呢句説話咧老實講就你見到咧嗰、那個即係其實就係講緊封鎖區外邊梗係有傳媒啦。咁但係正正啲傳媒就係話點解我唔入得去採訪當時嘅高級警司李桂華個簡介咧？正正係呢個問題所在啊嘛。咁後屘咧係啦，即係警方就話咧，其實都喺警方即係嗰啲記者都後屘喺警方陪同之下入咗封鎖區裏邊係拍攝噶啦。咁不過已經即係事過境遷啊嘛。 係，我諗嘅件事情就係、是、即係嗱，我自己好強調你劃界嗰個參照嘅，即係如果你話講衰啲，所有人。一開始嘅時候都係要喺封鎖區以外嘅，咁係一件事啊。只不過就話、是，喂，劃界使唔使劃到咁闊啊？咁樣，但係而家你有少都唔係親疏有別，你劃一條界就有啲入得，有啲唔入得嘅時候，而係公開嗰個解釋真係有啲硬意咧，即係我覺得係。真係需要進一步去解釋， 因為以往咧嗰個劃界咧，警方嗰個劃界咧，當然記協或者好多記者都唔同意嘅，就係、是要睇你有冇記協證啦，又或者睇你咧係咪警方嘅一啲嘅認可嘅一啲傳媒啦，咁。 講緊嘅咧就係一啲公眾地方採訪，即係話有陣時喺條街道有衝突嘅時候，警方俾唔俾一啲方便你啦？咁就警方就好主觀啦。咁呢樣嘢一路有爭拗啦。咁但係今次所牽涉嘅傳媒咧，就唔係話一啲冇一啲採訪憑證嘅傳媒嚟嘅，都係一啲大機構啦，都算大啦，包括咗香港電台，包括咗美聯社啦。咁嗱，呢個就係另一個即係可聽到係一個即係新嘅標準啦。咁另外剛才你講到即係有一個影像咧，就係、是。有百幾個警察啦，即係一路咁樣行入去，行上去一傳媒辦公室嗰、那個嗰張相或者嗰個影像咧，我諗都對於好多外國傳媒嚟講，都幾都係一回事嚟嘅，都幾震撼。因為嗰條樓梯咧，我諗去過嘅即係一傳媒嘅都知道咧，就係嗰條樓梯一行上去就一個圓形咁啦，咁。嗰度有可能有兩三層樓，個樓底好高嘅啲工廠大廈咧，咁所以咧，哇，全部都係著曬制服嘅警察咁樣操上去啦。呢張相或者呢一個情景咧，都應該係一個即係經典場面。 我諗喺個即係依一段時間嗰個國際嘅政治氛圍裡面咧，即係依件事件，即係無論嗰個背景係點，或者即係警方係咪真係？需要喺咁短時間派咁多人力去做個檢查咧，即係調查咧，咁一回事。但係好明顯咧，就即係依啲嘅資料、依啲相片咧，一定會擺咗喺個國際舞台度不斷發酵，依個就必然。 不過我諗睇嚟咧，就係譬如香港警方啊、特區政府甚至中央政府都已經唔在乎國際點睇啦，係咪咁睇咧？即係係咪咁？ 我自己就。真係如此相信嘅，因為去到即係其實依個唔係一個簡單嘅中美嘅短時間嘅一個貿易或者各方面經濟上面嘅戰爭啊咁簡單嚇。咁喺依度嚟講咧，即係我哋個一般嘅社會嘅活動空間咧，一定係被收窄得好緊要嘅。 好咁啊，系嗱，不如我哋同電話裏邊民建聯副主席周浩鼎傾下。周浩鼎你好。 你好，你好。 系嗱，今日警方喺一传媒大楼嘅做法，你自己点睇？ 我就支持警方依法办事啦。咁因为黎智英同埋佢嘅一众嘅一传媒嘅成员系涉嫌干犯咗港区国安法去勾结外国势力，咁警方依法办事，我觉得都系严正执法系应该嘅。咁我自己就认为，即系过去。雖然呢件案已經而家進入咗個偵查階段啦，我哋都唔應該對啲細節有太多評論。不過大家其實即係有常識嘅人都知道，即係黎智英同佢一干人等過去一段咁長嘅時間，佢做過啲乜？對於我哋自己嘅國家，對於點樣去出賣我哋香港人，又叫人哋其他國家去制裁香港呢啲，其實過去大家都有目共睹啦，即係睇到曬啦，鐵證如山。咁我覺得其實警方要。依法办事要做執法，我觉得就应该、 你认为呢，譬如我见到是我见到喺好多嘅传媒里面啦，一啲建制派好多人睇嘅传媒都会话到、就是，就係即係黎智英呢，即係以前呢就係点样去即係希望可以有外国势力影响香港等等啦。但係嗰啲嘅讲法啦，嗰啲片段呢就係喺国安法通过之前嘅。我唔知道國安法通過之後佢仲有冇講，或者警方嘅證據啦。嗱，你自己覺得喺國安法通過之前講嘅嘢，以後係咪可以納入作為一個即係證供啊，或者係去控告佢嘅一個理由？ 我就認為咧，嗱，之前我都有答過呢個問題啊。我覺得其實國安法生效之後，雖然係冇追索力啦，不過大家知道咧，喺一個香港嘅刑事法裏面咧，講求有兩個嘅元素，第一個就要證實個行為，第二個就係嗰個犯罪意圖啦。咁行為係冇，即係所謂行為係冇一個追索期，但係如果你喺生效之後係有一啲行為，而嗰個犯罪意圖呢，其實你過去做嘅嘢都可以證實翻你嗰個嘅犯罪意圖嘅。所以其實我已經多次係講過，佢自己過去所做嘅一切嘅行為表示過嘅意圖，就唔可以當粉筆字咁抹咗佢嘅。即係如果佢自己走出嚟去嘗試否認佢自己過去做嘅一切，亦唔代表佢就可以 唔需要去接受任何法律嘅制裁，或者可以自己逍遙法外咯。咁我覺得佢自己要承擔翻呢個責任咯。即係我就覺得應該係咁咯。 張浩鼎嗱，我順住你嗰個諗法啦。咁但係個基礎都一定係要佢喺七一以後有具體行為，我哋先可以講到個意圖噶嘛，係嘛？ 嗱，我覺得第一有行為。咁你意图亦都系我头先讲啦，过去佢做嘅一切都可以攞翻出嚟，作为去证实翻、举证翻佢嘅犯罪意图嘅，呢个好明确嘅。咁我亦都觉得，即系其实而家大家见到嘅，佢 我想问下你啊，唔好意思，周浩鼎，你刚才讲紧就系话佢过去嘅行为，即系六月之前嘅行为都可以用嚟举证，咁但系唔系 嗰段可以去 唔系话冇追诉力咩？ 追溯嚟讲行为啫，意图其实你要证实翻佢嘅意图，佢如果佢有一啲干犯咗个行为，佢要追溯翻佢之前嘅一啲嘅意图梗系可以追溯翻啦，因为你嘅意图要去举证噶嘛，即系你可以攞翻你之前做嘅嘢攞嚟作为一个举证噶嘛，呢个一定系咁噶啦，所以嗰个所谓嘅冇，即系我谂要大家要搞清楚咯，那个所谓冇追溯力系讲紧行为嗰 part 啫，但系你嘅犯罪意图系过去系。即係 well established， 你不嬲都喺度做緊某啲嘅行為，咁攞嚟舉證翻你自己嘅意圖，咁呢個當然可以啦。 我即正正就係話順住你個諗法，咁啊七一之後，即係其實依家警方理論上就應該已經係掌握咗，一定係七一之後佢而家被拘捕嘅幾位人士咧，係有具體勾結外國勢力嘅行為嚇，咁然後先至再攞翻即係以往做嘅一啲嘅證明，佢已經有個意圖啦咁樣嚇。咁我哋咪即係一般市民都係要期待，即係喺未來日子裡面咧，係有依啲咁嘅具體嘅行為嘅證據提到出嚟，俾大家知道咧，一話其實都唔需要知道噶啦，因為都要係要信佢哋。是執掌到咁就可以去處理咧。咁嗱，依個就係點解我問咧？因為其實依家喺個社會上邊咧，喜歡又好，唔喜歡又好，唔理喺邊個陣營，都會有類同嘅關注，甚至恐慌嘅。 我就覺得呢個恐慌就有啲多餘咯。即係我覺得，如果你話今日你嗱，我第一要舉證嘅責任，當然就喺檢控嗰方面，其實佢唔係需要同我哋社會大眾去舉證，佢真係要舉證，佢應該上去法庭度舉證嚇。咁呢個第一點，佢要如果要檢控官要搜集到足夠嘅證據，佢要做檢控做處理，亦都係法庭裡面嘅事，就唔係話要特登再同公眾去做咩舉證，咪上法庭咪知咯。咁呢個第一點。第二咧就係嗰啲所謂嘅恐懼咧，我覺得某啲人係特登即係將呢啲恐慌咧係。散步即係甚至乎咧有啲危言聳聽，其實好老實講，如果你話而家有稍有常識嘅人，你話俾佢聽話，你覺得黎智英係冇做過任何出賣國家、冇做過任何勾結外國勢力嘅嘢，你又睇下有冇人信呢？我覺得其實都唔，我諗唔需要喺呢一度去同佢做啲細節嘅，或者亦都唔想借個機會喺度俾一啲機會去嘗試去幫佢狡辯啦，唔需要啦，我覺得留翻俾法庭去處理啦。而家我就覺得最重要嘅就係今日。我是好坚定咁相信警方是依法办事依法去執法。咁我都觉得呢社会上有啲声音我是见到今日有人是刻意危言耸听咁讲话咩如果咁样就系咩侵犯新闻自由啊等等等等。我只系想讲一句啫，黎智英同佢嘅一干人等做过啲乜嘢佢自己心知肚明。第二，唔好下下都攞啲所谓新闻自由就是、以为自己匿喺苹果嗰个大楼里面就可以以为自己是法外之地可以有保护伞，不是匿在自己那间新闻大楼里面就可以做非法勾当的。我想要搞得很清楚这一点。 我想他们的担心就是因为那条罪里面也包括煽动，其实就是包括讲的东西都可以入罪嘛。咁呢樣嘢就係其中一個啦，另外就係警方今日都入咗去搜查啦，去咗啲記者嘅位度喺度抄嘢啦。咁呢樣嘢都係令到好多傳媒機構擔心，即係新聞自由嘅問題。 咁但係佢係依法依足規矩有手令嘅噃。 你又要知道佢其實係依足規矩有手令入去做嘅噃。如果你哋覺得，如果有人認為唔認為佢今日嘅搜查恰當，佢咪透過司法覆核去處理咯。 其實嗱，即係我都相信警方嗰個係依法嘅，因為正正大家就係講緊嗰條法例俾到警方好大嘅權力啊嘛。剛才你講緊啊，到時咧大家會知道告佢啲乜嘢。事實上咧，其實亦都未必一定係公開成個審訊嘅。 咁但係我哋睇返就算其他西方國家嘅，凡係講到國家安全嘅案件嘅處理都係非常嚴格嚴謹甚至嚴厲添。你如果知道好多關於一講到國家安全嘅案件，第一樣嘢就考慮到就係佢可能有機密性，所以未必會公開。就算你睇其他西方國家嘅國家安全嘅條例， 周浩鼎，如果你用西方國家嚟比較嘅話，咁西方國家嗰啲議會啊、總統啊都係民主選出㗎嘛。佢哋係經過大家傾㗎嘛，佢哋唔係話自己開會兩個禮拜就可以過到條法例㗎嘛。 我諗冇必要呢跳落去呢個位呢去特登拗話邊個政治制度，每個地方有自己嘅政治制度係按返自己嘅地方。 咁係你話㗎嘛，係你講㗎嘛，係你用西方國家嚟比較㗎嘛。 為國家安全呢樣嘢呢，就佢係有一個好機密性嘅嘢喺裏面要考慮，同埋呢每一次處理凡係國家安全嘅嘢呢，或一你睇到世界上邊個地方都好，都係非常嚴謹咁處理嘅。咁我希望呢樣嘢呢就要俾啲聽眾知道，就唔係話處理國家安全就一定係用平時嗰啲做法去做，就算係其他國家都係會用一個非常嚴謹嘅角度。 唔係，嗰個問題咪正正係呢啲法例係由一個全民選出嘅議會去決定啦，就唔係好似香港咁樣咯。呢個就係我所講嘅嘢。 我諗就冇必要喺度展開呢一個咁啦，即係展開呢個討論啦。 因為你攞出嚟比較嘛，唔係我攞出嚟比較嘛。 政治嘅體制係適合翻當地嗰個地方。 咁你就唔好攞美國嚟比較嘛。 翻嗰個地方噶嘛。另外仲有一樣嘢就係我都再三強調，就係呢一個嘅港區國安法，我希望大家就唔好攞嚟做一啲抹黑，因為我今日見到有好多有一啲人嘅聲音就係話呢個港區國安法今日嘅執法，甚至乎有啲美國嘅參議員喺度說三道四，話咩呢啲抹黑我哋呢個港區國安法嘅執法係喺度。 多謝周浩鼎， 由呢啲又喺度抹黑 我哋 咯。咁點解要咁樣俾佢抹黑咧？ 好多謝周浩鼎，民建聯副主席。 個案同日有三名病人離世，累計55人死亡。新增個案之中，67宗屬於本地感染，有45宗同過去群組有關，包括4名印佣，他們曾經與早前確診的印佣一起住在上環建安商業大廈宿舍。一名到過大埔康和護老中心等10間安老院的私家醫生感染。衛生防護中心說，目前未知他是否在大埔康和受感染，呼籲到訪安老院的醫生要加強防感染措施。天氣方面，廣東沿岸地區風勢微弱，天色普遍晴朗。在下午本港酷熱，多處地區氣溫上升到34度左右。在下午4點，熱帶風暴長眉襲擊釜山以西約2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約50公里，橫過朝鮮半島，並逐漸演變為溫帶氣旋。同時，熱帶風暴米拉克襲擊在東沙以東約210公里，預料向北移動，時速約22公里，移向福建沿岸。本港地區今晚同聽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區有驟雨，最低温大約28度。明日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温約33度，新界會再高一兩度，吹輕微至到和緩南風。展望星期三、四間中有驟雨同雷暴，隨後數日驟雨減少。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現時氣温30度，相對濕度74%。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跟进意外事故啦，咁喺窝打老道近住歌和老街交界，较早前嘅意外啱啱清理好，封路重开。咁但系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咧，近住九龙塘段嘅交通仍然都系非常繁忙，车龙排到亚皆老街桥面。就喺窝打老道近住歌和老街交界，较早前有意外，意外清理好。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段，车龙排到亚皆老街桥面。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都曾经有意外的，意外事故都清理好，而家车龙排到近启祥道。而在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较早前近住濠涌的意外事故亦都清咗场，龙尾而家去到近南围。 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北角政府合署，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狮隧车龙排到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彩虹的金瓶。路面方面，在九龙区观塘商贸区一带的交通现在仍然都是非常繁忙，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塞到去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反方向观塘道去翻旺角近住开源道回旋处一段龙尾在油丽村，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去观塘商贸区的支路车龙排到丽晶花园，咁而家启福道去观塘绕道亦都系挤塞，龙尾就喺启德隧道嘅管道入面。协和街落去开源道回旋处方向嘅龙尾喺月华街。咁而喺观塘一带，包括开源道、红桃道同埋成业街嘅交通，而家仍然系非常繁忙。另外，加士居道去大角咀方向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温思楼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段，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段挤塞，车龙排到青衣西北交汇处。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虎山道因为爆水管，虎山道去虎山村方向近住平定道嘅慢线仍然系封闭，咁而家来回方向车多。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嘅两红桥底去深水湾，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沙头角公路横后山去粉岭，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的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这些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评论员陈泽铭， 英文有一句言语叫 perception is reality， 市民觉得是怎样呢，他们就觉得是事实，政府未必真的成日做错晒啲嘢，但是你俾人哋个感觉你是不公平，咁呢样嘢是一定要解决的。其实那个解说呢，我经常都觉得做得不够，点解民怨咁多，就是这个做得不好咯。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林小鲁。 新聞翻嚟，繼續自由風，自由風。今日我哋評論員林小魯，嗱，我哋一路傾緊嘅就係今朝早發生喺即係一傳媒嘅事啦，一傳媒嘅創辦人黎智英咧就係被警方拘捕啦，其中即係據其中一個罪名就係勾結外國勢力啦。咁另外就係去查咗好多即係喺佢哋嘅辦公室裏邊就攞咗好多證據啦、證物啦，總共25箱嘅。咁但係嗱，具體嚟講，佢究竟犯咗乜嘢事啦？其他人就有啲人係話被告串謀欺詐嘅，係因為串謀欺詐而被拘捕去接受調查嘅。咁實際上係關於乜嘢咧？暫時都未知道嘅嚇。 即係我自己睇咧，其實無論你邊派都好咧，如果真係為香港好咧，我哋要明白。依类事件咧，无论你企喺咩位咧，佢都系一个国际事件嚟嘅，大家一定揾个放大镜去睇。正正系咁，如果香港我哋系要再出发嘅，今天仲有疫情种种嘅困难，我哋举步维艰，全世界都系。但系往后我哋都要重新上路嘅，我哋系国际城市嚟嘅。既然系国际事件，你每一刻其实都要将个事件咧铺陈解释得 清楚啲，唔係話一定要，我從一個對立嘅角度嚟講，依家係受人打壓，總之佢係一定冇理由啦，所以我唔睬佢，係縱然有個咁嘅民族感情，有咁嘅情緒，我哋都要做好個本分，要解釋俾人聽，喂，其實我做咗乜？甲乙丙丁是为什么我是要这样做呢？程序是为什么？我们往后我们先可以，喂，真的国际政治形势改变的时候，我们先可以容易一点去翻身。如果我们这一刻来讲，不是我将那个头埋了落沙堆，喂，个国际环境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不用理他了，总之我站稳个立场呢，我画一条线就算数了。咁係咪咁樣做係對香港最好呢？ 即係你意思係，譬如特區政府或者建制派嗰個對外嘅解釋，究竟自己做緊啲乜嘢，係應該即係仔細啲，係講緊。 當然啦，嗱，即係好坦白講，喺一個政治嘅角力嘅過程裡面，無論外力又好，或者內部嘅一啲嘅矛盾又好，對方嘅一個壓力係自然有嘅。呢個預咗，你點投訴點鬧存在嗰、那個講真，你就算外國佢都。不是两党两派，更高多党多派，更加复杂啦。在我哋喺个学习嘅过程里面，哇，趁住呢啲环境，真系做好本分，了解清楚嘅事情，无论系执法嘅机构或者行政机构，或者喺议会内外嘅一啲嘅朋友，当我哋去铺陈一啲嘅事嘅时候，系咪应该去做翻好头先讲嘅嘢？即系每件事掌握个事实，然后依边个道理喺边度咧？而唔可以将嗰个问题简化咗，就系一个对立层面。因为我喺你对面，你咁嘅讲法咧，我唔理你噶啦，我就系咁样站位噶啦。嗱，依个咧，我觉得即系当然冇错嘅政治上面系嘛，但系对于香港日后即系再去重新同其他地方。打好个关系连结，最重要就系点样去争取个互信啊嘛！依家外边打我哋嘅就系话，喂，你由一国一两制变成一国一制咁，吓我自己都唔信噶。咁但系你点样解释俾人听？唔系，我哋仲喺个两制嗰个空间里面做到最好咁样。吓，咁点解释咧？咁呢样嘢就唔系一个人嘅心态可以解决得到，而系我哋。成班人都要一起去做先得。 但見到譬如話上個星期尾啦，美國就宣布即係都係叫做史無前例啦，就制裁十一個中港官員啦，包括林鄭月娥啦，包括中聯辦嘅主任駱惠寧啦，包括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啦。咁嗱，呢啲名字變成一個制裁名單，而今日咧外交部又宣布佢哋咧就會制裁十一個。美國人包括一啲參議員啦，包括一啲喺中國事務上、香港事務上比較即係多口講嘢多嘅一啲組織啦，一啲智庫嘅頭頭啦，咁啊總共又係十一個啦。咁你見到嘅就係呢種對抗，其實已經變成一個常態，甚至係以後嘅主軸嚟噶啦。似乎對雙方嚟講都似乎冇乜講理由。解釋嘅一啲空間係咪咧？ 我諗喺歷史嘅發展嘅過程裏面，總會有依啲咁嘅時刻出現嘅。嚇，即係我始終係做規劃出身，我成日用依個英法隧道做一個例子，係咪兩個國家戰後有咁多嘅不信任但總有一天都要建成一條隧道去連結，嗰天幾時嚟唔知道。但我哋唔可以就话，因为呢一刻大家嗰个壁垒系咁清晰嘅时候，我哋就唔尝试去沟通。尤其是我自己去睇就系依家嗰个即系你话西方国家以美国为首嘅西方国家，佢嘅主要嘅打压对象系中国啊嘛，系嘛？咁我哋香港喺中国呢个范围里面，我哋扮演从来扮演嘅角色系乜呢？以往系历史上边好可能系。其实真系西方国家进入中国嘅市场啊嘅一个桥头堡，依家我调翻转头咯，其实我哋往外嘅一个窗口吓，咁呢个角色嘅转换，我哋都要调节噶嘛，要做翻好佢噶嘛，系嘛，就唔系话我永远向内望，我调翻转头就系我哋要帮国家就系向外边去解释同埋推进啊嘛，咁如果我哋自己做唔好呢个角色，嗱唔系话嗰刻。是不是一定要做得到，但是心态上面我们要接受这个角色先。如果我们心态上根本不接受这个角色，那就对不住了，香港人真的自己放弃了作为一个国际城市，作为两制上面我们可以发挥自己的特性空间那个作用了。 明白，我想这个问题呢，即我想以后慢慢再交流啊，我们听听听众的电话先，大家欢迎打电话来一起傾嘅，咁我哋電話咧就18723111。嗱，剛才咧我哋就已經提到嘅就係、是，即係雙方嘅即係制裁嘅即係一場嘅戰役就已經開始啦。咁嗱，我諗好多香港人咧對於即係所謂美國嘅制裁一啲官員，究竟係啲乜嘢意思咧？啊，咁究竟呢啲官員喺乜嘢層面係會受到影響？咁對於美國好多公司嚟講，又代表住啲乜嘢咧？對整個局勢又會有啲咩變化咧？嗱，電話裏邊咧有財經評論員羅家聰啊，羅家聰你好， 喂，你好， 你好啊，你好嗱，即係所謂即係制裁呢啲官員咧，其實你自己睇對於官員即係個人層面嚟講咧，嗰、那個影響係邊一度啊？ 咁佢咪同到美國，甚至係美國嘅盟友做？我想大部分甚至绝大部分的金融的交易咯、 嗯 啊、所谓金融交易就是可能就是小至你开个银行户口做些投资大至可能是资金的进出都有困难那、 嗯、 可能是即係嫌起上嚟嘅，甚至嗰啲 Visa、Master 嗰啲信用卡都攞唔到。咁當然啦，你冇銀行户口，可能都冇信用卡噶啦，係咪啊？咁都幾煩嘅。即係如果同呢啲人做來往嘅機構咧，其實都有機會俾美國去罰錢，罰到好犀利嚇。咁罰錢係試過嘅嚇。咁係咯，即係變咗佢哋攞美金或者我唔知佢嗰個制裁會唔會再多啲嘢添啦，即係除咗攞錢，可能你即係直頭進出境啊，或者如果其他嘅盟友，即係你而家知道五眼啦，甚至至於六眼啦，都一齊跟嘅話，咁變咗你去嗰啲地方又有任何拉楞，都可能會比較麻煩嚇。咁、如果再進一步嘅話，即係嗰啲所謂直系親屬咧，其實佢都可以係有個要求去。去檢討嗰個户口，因為我哋以前即係上嗰啲洗黑反洗黑錢嗰啲堂嘅時候都有教過，就係、是逢係即係呢一啲人咧，俾人制裁嗰啲，甚至佢制裁嗰啲直接相關嘅親朋戚友嗰啲，其實都要睇嘅喺個銀行角度講。咁變咗就唔係淨可能唔係淨係牽連佢自己，甚至牽連埋佢身邊嘅人。 但係譬如而家睇係未知道，即係話嗰個牽連有幾？广啦，即系对个人嚟讲，可唔可以即系甚至制裁埋，或者系影响埋佢亲人啊，佢配偶啊，佢哋嘅银行户口啊，嗰啲系其实系咪好睇美国政府到时出手有几辣咧？ 都系咁，但系一般嚟讲都有个准则俾啲银行嘅，即系啲银行都会去审视咯。即系变咗，如果你见到呢一次制裁，跟住有啲读紧书嘅已经加入急事要翻屋企啦。 系， 可 能 罗家聪啊，嗱， 呢啲咁样发生 嘅。除咗银行以外咧，即系我用一个好街坊嘅角度去睇，咁我买咗份保险美元单嚟嘅，咁呢个好普遍啦。咁系咪可以去到一个位？你唔赔俾我嘅咧？ 如果你譬如个保险公司系美资嘅，咁当然佢因为有呢个制裁而不能够同你再来往，佢呢个系凌驾性咁啊，应该系咁所以你之前买咗嗰啲就应该系作废啦。以我理解就 嗯， 咁呢个嗱，好坦白讲，我自己从咁嘅角度去睇嘅时候。这个压力反而就真的在不同的服务机构那里，除了银行以外，是吗？ 其实那些服务机构一般来讲都很容易选择的，因为这些被制裁的官员甚至机构或者去到国家其实一直都有的，就是在有个清单的时候，即是我以前做银行的时候，来不来都会就是 circulate update 一个新的清单，上面有哪些名字，那你有那些名字呢，基本上你都不做得的。 啱，咁但系以往嗰啲可能系真系讲紧罪犯啊，系咪？你话大毒枭啊，依类咁嘅情况，你依家系即系两方对垒，大家交人出嚟咁嘅情况，你嗰张名单可以一路系咁延伸嘅、哦。你好多依啲咁嘅机构点样去自处咧？ 咁冇乜點樣自處㗎，咁你一係就同佢照做生意，咁但係你面臨俾美國罰。咁你而家你問題就係美國罰得嘅話，可能其他嗰啲盟友嗰幾個都會即係制裁埋你一份。咁你變咗你會損失好大嘅市場。咁、啊、我又唔覺得話呢，即係當然另一個方法就係你照制裁啦。 但 是我又唔係好覺得話呢個係一件好新嘅事，因為譬如以前你見到嗰啲制裁名北韓，成個北韓都制裁㗎啦，係咪？你話你去金正恩佢都制裁㗎，係咪？即係伊朗咁，你伊朗戈美尼咁佢都制裁㗎。咁所以即係其實制裁就係制裁咯。以前一路都有一個所謂行之有效嘅做法。 嗱、我諗即係如果係美資或者同美國做得生意多嘅銀行咧，佢都唔會承受到即係嗰種即係美國政府對佢施加嘅懲罰啦，就一定選擇係。即係拋棄被制裁嘅人啦，唔會同佢做生意啦。但係譬如話，即係喺香港，可能係我原來係匯豐同喺佢嘅户口出糧嗰啲問題。咁你認為匯豐會唔會係一個好難抉擇嘅一個處境咧？ 都你問佢自己啦。但係其實都好容易睇呢個局，因為匯豐你都有一半嘅業務喺出邊噶嘛。 係啊， 咁都唔係少嘅喎。即係如果。你一半嘅業務喺出面咁大型嘅機構，其實罰起上嚟好犀利嘅。所以即係你係咪要犯得著去做呢件事呢？係咪？咁老實講，你户口嘅嘢呢間唔好有第間囉，係咪？咁但係即係佢咁搞法呢，其實就唔係話跨國銀行、國際銀行受影響喎。你有啲港資呀、甚至中資嗰啲，除非你又唔好攞美金囉。你以後唔攞美金就冇問題咯。如果你以後諗住攞美金就麻煩。 你講到依樣咁正正啦，咁我哋中資咁多大行係嘛，都有海外業務，雖然佔個比例未必好高。咁出現咁嘅情況嘅時候，係咪真係會促使到某一刻咧，係逼到你退場咧？你一邊要表忠嘅喎，你冇即係嗱，我從政治嘅角度去睇，你話我四大中資銀行。呢個呼應美國嘅制裁，我唔俾呢啲受制裁嘅官員開户口或者唔處理佢嘅金融財務來往，幾荒謬嘅事嚟嘅喎，係咪咧？ 你為咗唔想俾佢制裁，你可能都要咁做。即係譬如以前嚟計，你見到北韓啊、伊朗嗰啲，佢一樣攞到美金，但係佢攞美金嘅方法攞得好閃縮、好鬼鼠。即係佢唔係直接自己走出去。堂而皇之名正言順走一路，經過啲唔同嘅比較迂迴嘅渠道啊，你可能聽過以前香港有啲公司係幫佢哋去有啲咁嘅交易做嘅，咁或者喺一啲唔係咁西方嘅陣營，譬如俄羅斯啊等等嗰啲地方，咁有啲機構去幫下手，即係有啲咁嘅來往，即係呢個。唔係話佢攞唔到你制裁，不過好煩咯。佢作為一個公眾人物，佢唔能夠堂而皇之攞，或者佢都唔自在啦，係咪啊？即係你唔俾佢金我咪用人民幣咯。咁佢可以咁樣嘅，咁但係即係如果嗰個規模而家其實就講緊人啦，邊一個人啦，十幾個人啦。咁如果整下唔係喎，有一間公司嘅話，你已經好煩嘅喎。你唔好話佢揾一間銀行搞，佢揾一間公司嚟搞，你已經好濕滯。咁你所有同呢間有關嘅公司，即係如果佢揾間銀行嚟搞，譬如大到啲獅子銀行，你更加死硬。即係其實係核彈級嘅呢個係，好似佢自己話齋。咁但係佢而家呢個都係一個核彈嚟嘅，不過佢唔係大個咁掟過嚟，佢試啲咁多喺一啲人身上。 有啲講法啦，都聽到唔少講法，就話美國而家呢個即係制裁嘅做法咧，好橫蠻啊，蠻橫或者係好野蠻啦、啊，點睇咧？ 咁冇嘅，你做初一我做十五啫。咁你做一樣嘢，咁你都知道後果，人哋講咗會咁樣做係嘛？即係打交嘅嘢，我旁觀睇咁。咁你如果你有角度嘅，你咪話邊個啱邊個唔啱咁。但係即係其實即係可以從一個比較社會科學角度講，你即係而家係一個咁樣嘅對壘嘅狀態。你堅持一定要將件事升級嘅。係嘛，樣樣撐到行，咁撐到行嘅結果咪就係人哋再嚼你咯，係嘛？你而家佢一樣嚼翻人哋㗎，咁你嚼翻人哋，人哋又再嚼你，你可以預計到嗰個升級唔會限於呢十一個人嘅喎，整下越嚟越高嘅喎，咁你係咪個個喺出邊都冇美金咧？係咪個個出邊都冇資產咧？唔係㗎嘛，你整下辣上去嘅時候，總有啲人真係嗰肉痛㗎嘛，係嘛？或者真係有啲機構你真係辣著佢真係大鑊㗎嘛？咁咪變咗，即係到時睇下邊個傷啲咯。 你係咪預期呢樣嘢會發生咧？ 即係你講翻香港都咁多美資行啦，係嘛？即係如果大家一路係咁博取嘅話， 嗯， 遲早出現嘅啫。咁香港咁多美資行如何自處咧？ 咁你咪可能最尾你夠膽嘅咪制裁嗰啲美資行，唔俾佢攞人仔，唔俾佢攞港紙。 嗯， 咁佢咪真係核彈掟過嚟咯？佢咪唔俾攞美金咯？咁即係你去到咁嘅地步，其實你諗都諗到結果係點噶啦？即係我諗唔係，或者希望唔係咁快去到嗰度啦。但係睇佢而家兩邊嗰個款咧，就似係起碼塊面唔讓得住，咁咪要升上去。咁同埋你見到特朗普呢排佢差唔多要連任啦嚇，咁大陸嗰邊都講得好清楚啦，咁佢都要做啲嘢，咁我覺得佢都做得好克制嘅，因為如果你睇佢而家實際上做嘅嘢。同佢國會一路逼佢做嘅嘢，國會一路係逼佢做緊呢啲嘢啊，做已經。 哦。 啊，佢係依家拖下拖下拖到而家先做，咁變咗即係其實佢已經拖慢咗個步伐啦。如果佢係英啲嘅話，其實即係可以犀利好多。 即係你覺得如果特朗普喺嚟緊十一月大選輸咗咧，那個局勢會唔會有唔同？ 輸咗 民主黨上場咁。輸咗再選。 其實邊個黨上都差唔幾嘅啫，講真，因為你而家嗰邊嗰個仇中嘅情緒已經去到差唔多四個人有三個都係仇中嘅，即係嗰啲民意調查都已經咁反應，咁變咗佢哋係真係選噶嘛，即係佢真係選嘅時候，咁你啲人民係有咁嘅諗法嘅時候，佢作為一個總統，佢點都要做啲嘢嘅，所以即係邊個埋位可能都未必好大啦。特朗普係咪好英？佢而家都唔係，佢都其實有少少。鏡住佢唔係鏡你，佢係鏡懟冧個市啫。如果真係做得太過辣嘅話，個市俾啲林冧落去，我諗佢驚呢樣嘢多啲。 係啦，咁今日就係啱啱即係外交部都宣布咗話會反制十一個美國人啦。啊，喺而家嘅即係經濟嘅交往裏邊，即係其實中國要制裁一啲美國人咧，有冇啲乜嘢實質嘅效果會見到嘅咧？ 咁你咪唔俾佢攞人民幣，唔俾佢攞港紙咯，要入幣。我谂系咁样咯，唔系即系如果你话打贸易战咧，因为即系贸易大家都分道咗啊嘛，你拆唔开啊嘛，你靠我靠你，但系金融唔系啊嘛，金融而家佢唔俾攞美金，你唔俾攞人仔，你睇下点，即系好简单啫，谂都谂到啦，呢个大家都小学生都知嘅问题啊，呢个系咪先？ 嗯，咁但系如果呢个讲法嘅时候，临尾都系拉到落贸易噶，你中间嗰个结算个界体系咩咧？ 冇噶，咁你贸易嘅嘢。佢而家唔係完全封死你啊嘛，佢唔係廢咗你的美金，佢唔係將你個美金即係變做廢紙啊嘛，你一樣可以用噶，佢唔俾你攞啫嘛，佢唔俾攞新嗰啲啊，係佢亦都未去到話即係全面封殺你啊，佢而家封殺一啲嘢個人啫嘛，即係佢全面封殺你成個國家唔俾你攞美金，咁冇意思啊係嘛，咁你揸住嗰啲美金你又廢咗你又掉佢，咁即係大家到時可能唔係即係搞核彈出真嘅，但係即係照計似乎唔係去到咁樣咯。 明白，明白，好，唔该晒你，唔该晒罗家聪，罗家聪系财经评论员吓， 咁啊要睇住个后市发展，咁但系即系就咁听落去又好似话，哎个核弹冇咁快爆咁样，咁系咪都系真系喺条弥敦道度两帮人不断系咁？嗱，你嚟啊，嚟啊，咁你嚟我就嚟啦，系咪就系咁样？ 咁而家都见到已经系即系搏紧锤啦， 系咯， 大家都即系扯破咗、撕破咗面皮啦。咁我谂大家都关心就系有冇完嘅一日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方月南报道新闻。警方表示，最少九名本地男子涉嫌港区国安法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同串谋欺诈等罪名被捕，年龄介乎23到72岁。消息话，被捕人士包括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两名儿子同四名集团高层，以及前学民思潮成员李宗泽。同團體香港故事成員李宇軒兩人都涉嫌勾結外國勢力，其中李宇軒另涉洗黑錢。過百名警員早上起進入一傳媒大樓搜證，取走25箱證物。有職員一度投訴警方，未出示法庭手令就開始行動。黎智英回應《蘋果日報》前景時形容煮到嚟咪食。另一名高層張劍雄表示，蘋果一定可以撐落去。 香港外国记者会强烈谴责警方拘捕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等人及过百名警员进入一传媒大楼搜证，表示有关行动直接影响香港的新闻自由和标志着香港的声誉受到侵蚀，担心今次事件会被利用作抹杀香港的基本自由。在北京，外交部回应五眼联盟国家外长就香港推迟立法会选举发表的联合声明，发言人赵立坚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批评是干涉中国内政和香港立法会选举的又一例证。他指出，面对严峻疫情，香港决定推迟立法会选举是保护香港市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正当之举，亦都是保障立法会选举安全和公正公平的必要之举。他指出，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因应疫情推迟全国或者地方选举，五眼联盟国家对香港推迟立法会选举作政治化解读是典型的双重标准，认为五眼联盟国家根本不代表国际社会，中国驻有关国家的使馆已经向有关国家提出严正交涉。台湾与美国的卫生部门签署合作备忘录，内容包括全球卫生安全和传染病防治等，共同促进全球卫生安全。台湾流行疫症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与到访的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共同见证签署仪式。陈时中强调，期望美国可以协助台湾恢复世界卫生组织观察员地位。阿扎透露，过去四年美国一直推动台湾恢复世卫观察员地位，但被世卫和中共阻止，令特朗普政府非常沮丧，认为世卫没有改革。阿扎再次赞扬台湾处理疫情开放透明，是全球其中一个成功抗疫的地方。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明日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风。展望星期三四间中有骤雨同雷暴，随后几日骤雨减少。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报告隧道情况先啦。现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东港中心附近，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模糊街，狮子山隧道去沙田，咁啊窝打路道龙尾就近住九龙塘多实街，大老山隧道去沙田咧，而家只系隧道入口范围多啲，多车少少啫，去沙田方向嘅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近隧道入口范围比较多车啲。咁啊，九龙区嘅路面情况主要都系集中喺观塘嗰边啊。咁啊，现时伟业街东行近住开源道一带咧，就仲系多车，不过比之前就好咗好多啦，冇咁挤塞啦。而观塘道东行，即系去油塘方向，仍然系非常繁忙嘅。龙尾分别去到太子道东同埋龙翔道近住钻石山嘅，仲有就系观塘绕道东行啦，去将军澳方向亦都系非常多车。龙尾去到九龙湾近住启德隧道出口附近噶。咁啊，虎山道咧，因为部分路段爆水管嘅关系啊，虎山道去富山村方向近住平定道慢线临时封闭，比较多车少少。咁啊，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同忍让啦。新界方面咧，大埔公路去上水粉岭方向，近沙田乡事会路至到美林村段仲系多车。而屯门公路嗰边咧，屯门公路去元朗丁九段都仲系多车少少噶。安全车速报告有黄竹坑道葛亮红行人桥底去深水湾，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切记要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 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林小鲁。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今日我哋评论员系林小鲁，我哋倾紧嘅话题咧就系美国制裁十一个中港嘅现任同前任官员啦。咁啊，对于银行界嚟讲咧，究竟即系有啲咩意味咧？系咪真系唔会同佢哋做生意咧？电话里边咧就有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吴亮星，吴亮星你好啊。 你好，你好。 系啊，嗱，呢个制裁，譬如对于中港官员一啲前官员嘅制裁咧，譬如系中资银行或者中银会点样处理咧？ 嗱，具体每一间银行咧都有自己嘅运作嘅规定嘅，咁但系总嘅即系日常嘅作为商业银行咧，点样去应付呢个有任何嘅即系所谓新嘅变化咧，我哋都离唔开咧就系。根据翻嗰个监管当局，即系监管当局而家就系呢个银监就系金融管理局啦。咁通常我哋都系接受呢个监管当局嘅具体指示，即系嚟信啦。咁啊到现时为止咧，我哋亦都唔能够讲话有啲咩大嘅变化。因为始终商业银行咧就系保护客户嘅。即系客户存入嚟嘅钱，或者客户喺银行借咗嘅钱，佢嘅资料咧，我哋都相对保密嘅。咁所以你刚才问咧，有冇咩新嘅或者有咩特别嘅做法咧？我就可以咁讲咧，就基本上变化不大，因为呢啲十一个或者被咁呢个所谓有制呢个叫咩啊？ 制裁 啊，即系喺过去就冇嘅，即系冇嘅话咧，就如果你话系收到外国任何嘅通知咧，咁我亦都系经过金融管理局去指示银行噶嘛。 金融管理局咧，其实就啱啱即系之前就出咗个声明啦，就话即系外国政府实施嘅单方面制裁举动不属于国际针对性金融制裁制度嘅一部分，所以喺香港系冇法律效力。咁你刚才就提到就系、是，其实银行同客户之间嘅资料系保密啊嘛，系咪意味住其实美国佬系唔知噶啦，系咪咁嘅意思啊？ 即使系冇变化咧，即系话我哋冇可能单方面又收到任何一个某个国家或者某一个方面唔系我哋嘅监管当局，而要求做啲嘢咧，咁我哋都系根据翻正常保护客户个私隐同埋佢嘅。财产利益咧，我哋就唔会做任何嘅即系违反咗呢点嘅规则嘅。 咁系咪话如果美国政府征询即系喺美国嘅中银或者任何中资基银行或者金融机构问，你哋同呢十一个人有冇任何嘅交易？你唔该，你提供资料，系咪可以唔答佢嘅咧？ 佢唔系我哋嘅监管当局啊嘛， 咁但系你喺美国做生意，佢就系监管当局噶咯。 如果佢系佢嘅分行喺美国，而呢个分行咧就直接喺美国度接受咗香港呢个客户嘅指示嘅话咧，咁如果由佢本身即系所谓嗰、那个喺美国亦都受翻美国银行监管咧，咁如果佢真系有呢个户口咧，可能就要处理啦。咁啊处理咧就唔喺香港处理。而家你刚才问嘅就系香港我哋点样处理咧？香港我哋就唔需要特别有处理，就因为头先你讲嘅就系金融管理局咧，就已经讲得清楚噶啦。 咁顺藤摸瓜就系你头先讲到啦，如果系分行有咁嘅情况，就要分行去处理啦。 代表分行啊，我哋唔可以代表分行方面话点样处理嘅。咁所以香港咧，我就唔够答到俾你听，话而家香港嘅银行系收到啲。 分行是怎样做呢，咁我哋都冇需要亦都冇权去问个别客户嘅资料嘅。 但譬如美国嗰边有冇权要求总行去提供资料嘅呢， 是绝对，我相信要睇你刚才讲嘅系咪嗰个国际嘅做法啦。 嗯， 如果佢根据翻国际做法咧，问题就系可以跟翻国际嘅要求去做。但系而家监管局好清楚咧，而家佢单方面嘅做法咧就唔系国际性嘅做法，咁所以根本就你问嘅问题咧，我哋根本上冇乜边间银行可以答得到你嘅。 嗯。咁喺好多嘅講法呢，就係話如果一路升級落去嘅美國可能話限制銀行用美元結算等等嘅一啲措施出現，你自己覺得呢個情況其實個影響會係點樣，有冇可能出現呢？ 即係客户呢就要求用咩嘢貨幣呢，咁通常呢就係根據個所謂貿易合約啊，或者匯款嘅通知啊嘅指示啊等等去做，咁所以咧，如果係用到某種貨幣係某個國家唔接受而需要匯去嗰個地區嘅話咧，係唔接受呢某個地區匯去咧，我哋就停止匯去啦，因為呢啲係屬於同業嘅往來嚟啊嘛，咁所以代理行之間咧，亦都有一啲協議嘅，我哋好多時 correspondent bank 咧，全部都互相簽咗有關嘅代理協議。咁如果代理協議又受到其他外邊嘅關，即係干預到咧，我哋都唔能夠超出銀行與銀行簽咗嘅協議嚟到做嘢嘅。 即係意思係， 即是唔會超出原來銀行與銀行已經簽咗嘅協議裏面規定嘅客户。如果比如舉例佢講，佢要匯一筆錢去美國，美國話：喂，我唔受呢個客户寄嚟嘅錢或者用到我哋嘅美金，咁我哋可能就唔會做呢件事啦。 咁 因為我哋可能收到嘅，驚住你匯到嗰邊我哋嘅分行嘅時候咧，我哋有困難啦。咁所以我哋一定解説翻俾呢度嘅客户聽，可能嗰邊已經受到通知。是不能够接受你户口的再汇钱或者再使用的资金用美金的，那我们会可能通知他。但到现在为止呢，这种真是假设性的，都没人见到有什么特别的情况。 我想了解一个牵连可以有几广呢，就是你现在譬如我纯粹讲一个人名，你知道那个户口是他的，那就简单啦，就是吧，但如果不是只有一个人名，佢相關嘅業務包括可能佢嘅信託，甚至家庭信託，呢啲係咪都有機會受到牽連呢？ 剛才講到啦，就我哋因為保護客户嘅所有嘅私人利益嘅，咁所以咧，如果我哋睇過佢嘅開户書，所謂 mandate 咧，俾我哋嘅大家之間一個有個客户同銀行嘅協議之間咧，就唔能夠再透露出去。咁嘅話咧，如果有任何嘅機構，包括政府，一啲如果唔係按照正常嘅監管手續嚟嘅咧，咁我哋都唔會根據佢新嘅或者外來嘅指示去做任何嘢，但都要徵得客户同意先至能夠處理佢嘅有關財產，包括佢嗰啲親戚，因為我哋好難證明佢親唔親戚嘅。如果佢冇一個正式嘅所謂委託協議嘅話咧，我哋係唔能夠隨便做嘅。 你撇开呢个个人即系受制裁嘅一啲人个人嘅情况咧，成个大势即系依家摆出两个阵咧，就系好大机会咧，唔系喺度停嘅，可能一路继续燃烧落去。你喺银行界、金融界咁耐嘅时候，你自己点睇嘅前景？你会唔会担心咧？ 我五十多年前就入銀行咧，我就已經睇到當時喺所謂朝鮮戰爭有一個記得你係個記得有五十年代嘅時候咧，我曾經係凍結過一批有關即係美國同有關機構嘅之間嘅一啲財產。咁但係呢種情況到喺六十年代開始一路咧就已經解禁或者叫解凍咗。咁但系中間到現時為止咧，都未試過有啲咁樣嘅所謂凍結，用政治凍結户口呢種咁嘅情況。 所以咧，我哋好难话解释俾你听，或者引用任何嘅特别嘅一啲例子嚟讲，即系讲话点样处理呢啲。但我亦都相信咧，只有一样嘢就系话客户嘅资料保密咧系冇变过嘅。我哋唔会随便即系透露到俾任何机构，包括政府。如果唔系循呢个正常嘅监管渠道嚟嘅话咧，我哋唔会透露出去嘅。 嗯。即係意味住其實即係呢個保密協議之中咧，美國政府基本上冇可能知道譬如話中資銀行同客户之間究竟邊個係你哋客户啊等等係嘛？ 正常佢攞唔到實質嘅資料，所以佢亦都唔會做到任何嘅對客户影響到嘅問題。所以我覺得咧，而家好多位都表過呢個態，即係話意思話佢都唔擔心呢樣嘢，咁呢個亦都有根據嘅。 嗯，咁今日咧系外交部就宣布制裁11个美方嘅人士啦。咁呢一种嘅制裁咧，喺譬如即系嗰啲美国嘅议员啊，其实系用乜嘢方式会落实到嘅咧？ 你讲系制裁边啲议员啊？是香港 嗰啲唔系制裁美国嘅嗱，有几位啦，包括参议员阿卢比奥啊、克鲁兹啊，就另外一啲即系都成日会批评中国嘅一啲嘅机构嘅负责人啊等等，嗰度十一个啦。其实即系呢个制裁对方嗰个做法系点做？系啦，反制系点样反制法咧？ 嗱，我即系我个人个感觉，即系因为我亦都冇睇到呢啲详细嘅文件嘅内容，咁亦都系听新闻消息来源咧。咁我觉得咧，就同我刚才讲嘅情况咧，亦都啱啱即系对，即系相对翻嚟睇啦。咁如果中国提出咗某啲名单，佢的确系有喺中国里边有资产嘅客户咧，佢系唔系可以随便喐到佢咧？我相信都系根据翻。而家佢嘅監管出即係規例嚟做嘅，咁但係我亦都好相信咧，兩個國家呢啲有關嘅官員咧，我相信早佢已經係做咗安排㗎啦。中國亦都我相信唔會話隨便即係或者可以將嗰十一位或者未來仲有增加任何名單嘅之內嘅人咧。嘅資產隨便即係唔按規則或者唔按法律嚟到做，我相信呢個機會係好低嘅。 明白，明白。好，唔該曬吳亮星， 唔該曬，係唔該，拜拜， 拜拜。吳亮星係港區嘅全國人大代表。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 咦，你对广东广西嘅格言好熟悉咁啊？ 失礼失礼。 不过我想话你知咧，星期一至五晚广东广西节目时间有调动啊。 真的吗？几时开始啊？我想知道啊。 我是马恩前，广东广西会提前由晚上10:30开始，直至午夜12:00为止。大家记得早啲开定收音机或者透过港台网站收听啦。 几时开始话？ 8月17日星期一晚啊！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地中海贫血是一种遗传性血液病，重型患者甚至需要终生定期输血。想知道血干细胞移植治疗是不是有机会令到患者脱贫，请留意星期二的精灵一点 健康热线18723111。精灵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00-3:00，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剩翻落嚟嘅时间咧，我哋听听听众嘅意见，各位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1一齐倾噶。电话里边有蓝先生，蓝生 系， 请讲。 我系觉得即系头先好似你哋嘉宾周豪定咁讲嘅，咁样有证据系嘛，最紧要今时今日秉公办理，咁你有证据咪做咯，系咪？咁但係嗰個 timing 個處理手法咪應該好啲呢？而家俾我即係就算我係支持政府嘅，我都覺得喂你好似俾人蝦完恰完就走嚟搞，咁你個時間上要捉拿捏得好啲㗎嘛，係咪？咁另外啦， 即係你覺得幾時做啱呀？即係早啲做 幾時做都好啦，你就唔好喂人哋即係上個禮拜做完你又做，你一係早啲一係遲啲，係咪先？咁唔緊要啦，咁學阿周浩鼎話齋啦，又可以追溯翻嘅，咁啊周浩鼎我都想讲嘅，我都投俾你嘅，咁但系喂你老婆又绿卡，咁你又话讲翻人哋啲嘢，你自己系读 Uppingham 英国， 大學又盛，咁你咪即係係咪即係你係鍾意外國，你又鍾意咩 House of Cards 嗰啲美劇你又煲，咁你喂你真係冇乜說服力㗎嘛。阿周浩鼎，你咁样真系好收家，大佬，你老婆系咪绿卡？你讲咗未先？ 佢系咪绿卡？我就冇乜听到清楚啦。多谢南生嘅意见啦。不过佢太太就的确系即系有记者都问到佢，咁你太太喺《纽约时报》度做嘅咁啦，咁咁当然啦，即系其实你嘅家人喺边度做嘢或者喺边度读书，同佢爱唔爱国系冇关嘅。你爱国都可以攞住绿卡噶，好多人都系咁噶。 我谂喺个文明社会度吓、啊，即系。每個人都是一個獨立的人嚟嘅、我哋又即係唔好乜嘢都株連到即係九族啦，咁啊搞唔掂嘅嚇。咁、但係即係我諗講到喺個立場嗰個角度嚟講，個時間嚇乜嘢為之係叫掌握個時間去處理好件事咧？咁呢個真係藝術嚟嘅嚇，即係頭先位聽眾咁講嘅時候。是咪早啲做，因为迟啲做咧？咁你早啲做嘅时候，你又调翻转头，系咪特登撩起个矛盾咧？喺个咁嘅环境底下，尤其是呢啲明知道会系国际关注噶啦，咁呢个系咪特区政府自己本身能够决定到嘅嘢咧？我自己都好怀疑。 我谂而家特区政府要做嘅嘢太多啦。我谂冇乜可能话将每件事排好一个适当嘅时间，或者考虑到对于国际形象嘅影响先至谂啦。我谂都冇乜时间啦。譬如听日，嗱听日咧就即系人大嘅常委开完会，就会应该又知道究竟林立会或者即系未来嗰一年嘅真空期嗰个立法会嘅组成系点样样啦。咁可能听日又知啦。咁你有好多嘢。你冇得鋪排好曬時間先，慢慢即係逐件事逐件事咁講出嚟嘅，因為睇嚟重大嘅事情，各種嘅變化都係一路嚟緊啊！ 依家即係突然間喺個腦海度浮現咗外國嗰啲山林大火嗰種咁嘅形象出嚟，你都真係冇辦法話喂，我計劃定你聽日喺邊度着火，後日喺邊度着火，我點樣去調配咧？咁即係依個我絕對感受得到。咁但 係我反而就係你講到大火呢個比喻，就係其實而家周圍都喺度山林大火緊啊，咁咪燒多處火頭都冇人覺噶嘛。 可以咁講嘅，即係我自己覺得就係、是、還掂都係啦，係嘛，都夠唔識噶啦。咁啊，係咪順勢處理埋一啲嘅問題咧？咁呢個正正就係有時調翻轉頭，我都會覺得香港嘅反對派點樣去睇呢個形勢咧？咁樣啊，咁都我覺得都要交代喎。雖然佢哋唔係官員，唔係政府，係嘛？你實際我哋都有個選舉制度，佢哋都有一定嘅支持者啊。點樣去部署咧？係咪真係喂唔好理啦，照衝啦？又話唔係啦嚇？嗰、那個成個嘅策略部署係點咧？咁你嗱，譬如聽日有決定，咁雖然今天有一啲嘅稍為出翻嚟嘅信息，好似有機會冇咁辣咁樣嚇。咁、但 係即係所謂所講緊嘅就係嗰個一年嘅真空期。咁而家今日就有啲信息。有啲大嘅傳媒報道啦，就係呢啲立法會議員咧，上一屆嗰啲咧就會全部過渡到新一屆，唔係新一屆，新一年都唔係新一年，都唔知叫乜嘢好。 延任啦， 延任係延任一年咁樣樣咁樣講法，但係嗱，當中仲有好多具體有冇條件啊，使唔使再宣誓嗰啲未知道嘅嚇。 咁啊嗱，正正就係咁啦。咁、那個局擺喺度，其實即係嚟緊，我相信。最快聽日，或者最遲都後日，成個陣營都要回應，究竟玩唔玩呢嗰一年係嘛？咁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信息嚟嘅喎。咁你煲大佢之後，再下一屆係點嘅情況？咁又另一個世界啦。講真，即係一天啲延長嘅事情，我哋講一年係嘛？ 啊，我哋繼續聽聽聽眾嘅電話。高先生，高生你好， 啊你好你好， 係請講。 就即係我好似有一個聽眾咁講啦，我都諗唔到特區政府究竟佢想點咯。好似話咧，周圍都攔著火頭。咁不過呢個唔係我想主要講，就我主要講就係、是關於美國制裁呢個香港嗰、那個官員啦。咁就anyway 我哋係七個啦，咁其他四個因為國內，咁我諗都唔會俾意見咯。咁但係我覺得香港呢七位官員，咁佢哋本身都係問責制啦。咁就變咗佢，如果問責制，佢就要對自己做嘅嘢承擔後果咯。 咁我諗佢哋問問自己啦，即係有冇出賣過香港人啊？諸如此類。如果你覺得自己冇嘅，咁咪 OK 咯。咁人哋制裁佢，咪制裁佢咯。如果你覺得你真係服務緊香港市民，本身市民冇做錯。但如果你真 係，我諗高生，不過我諗好多啲高官佢哋或者係中央政府嘅諗法就係，我有冇做錯又好，我做咗啲乜嘢都好，關你美國乜嘢事啊嘛？即係話佢干預內政啊嘛。而家係依個係佢哋覺得，哇！佢美國嚇歇斯底里啦，或者係還慢啦，還慢嚇，就係咁嘅意思嚇。 但係我睇翻即係過去呢七位高官啦，由呢、這個六月尾或者五月。開始講呢個港區國安法，你出喺個官都不斷好似啦啦隊咁出嚟嘅，即係表態啊，又點點點啊，點點點，咁所以即係我覺得就因為佢，我覺得咧就佢哋做呢啲咁嘅咁踴躍、咁歡喜嘅事情，即係都已經令到人哋外國覺得佢係有啲問題咯。所以我就話，如果佢覺得自己本身市民冇出賣香港人嘅，冇做錯，咁咪繼續咯。就算其他國家。繼續，但啲英國啊、五眼聯盟制裁佢哋，佢都唔使擔心噶。但係如果佢自己諗清楚，即係真係有啲嘢做錯咗，應該呢個時候自己再考慮下，係咪需要撤退啊，又係點樣咯？ 好，多謝高生意見，跟住就蔡先生，蔡生你好。 本來咧，我就想回應阿楊建興嘅，不過先回應幾句先啦。佢話政府就叫白色恐怖，令到咧今日拉阿黎智英咧。即係呢個叫白色恐怖，但我想同阿楊生講，你哋過去一年咧，你哋喺記者咧幫香港製造咗黑色恐怖，亂咁發啲記者證，啲黑色記者咧喺個現場度咧幫手搶犯，幫手阻差人，點解你唔講咧？好啦，而家回應翻呢位高生，我聽見火都嚟埋，你咪香港係咪中國人嚟嘅？ 嗯， 喂，中英聯合聲明關美國佬咩事咧？係咪傻嘅你哋？你就算要制裁，都是英国和中国的事。美国有什么权去制裁香港的、政府官员呢？香港事务关啲美国佬咩事呢？你是不是上脑啊？香港人，香港很多人上脑啊，主席。 嗯。 香港自己的事，我哋就算制裁啲立法会议员去做错嘢，拉佢，咁系香港事务嚟咩？美国就点解插只手落嚟咧？头先都讲咗啦，香港就系有啲咁嘅人。头先阿高生本来我唔想回应呢啲嘢嘅。听见个心火嚟唔 好，多谢蔡生嘅意见啦。都咁，我又要补充下啦。即系其实记协法嘅证咧，咁佢哋都讲过好多次啦。就系嗰啲证咧，佢哋系要有人去核实，究竟佢系咪有超过一半嘅人工系喺做记者嗰度嚟啦。咁佢哋即系而家有好多不同嘅记者喺出边去采访嘅时候咧，其实喺法例上咧系。冇規定採訪嘅記者係有咩資格嘅，呢個係全世界好多地方咧，即係尊重新聞自由嘅表現嚟嘅。嗱，咁我哋講咗好多關於即係究竟即係呢啲即係點解要即係美國要制裁香港嘅官員咧？關佢哋咩事咧？點睇咧？嚇，林小龍， 講真，喜唔喜歡都好啦。我諗喺個國際政治嘅現實嚟講咧，美國就唔單止首場啦，即係直情係千手觀音一樣。系嘛？咁依个现实，我无论我哋调气几唔顺都好，依、這个就系我哋要面对嘅现实。点样去回应依个现实呢？就对唔住咁讲，我只能讲香港都唔系嗰个级数啊嘛。你即系依家人哋针对系中国啊嘛，吓、咁但系香港人同埋香港政府就要做好自己个本位，个本位就系我哋嘅定位系乜？我哋要站稳之余，我哋都要做翻自己的角色。